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据报知会晶片制造商英特尔等几间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提供零件的供应商，正是进行程序撤销部分向华为提供货品的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几十个向华为供货的申请。路透引述美国半导体业界组织的电邮，说当局有关的决定牵涉业界广泛范围的产品，又说很多公司多个月以来一直等待当局就许可证作出决定。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剩低不够一个星期，业界处理有关问题将会是一项挑战。特朗普政府一直说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说当局今次的做法是削弱华为实力的最新行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6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559亿。啱啱转咗系5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8.5升13.5，小米集团29.25跌5仙，斯摩尔国际75.2升2.2，阿里巴巴240.2系跌8毫，中国移动48.95升1.85，美团318.0升10.4，中芯国际29.0升1.35，广汽集团8.92跌4.5，比亚迪股份234.0跌11.8，中国海洋石油8.27升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534，瑞士法郎8.702，澳元5.97，加元6.077，新西兰元5.53，欧元9.367。每百日元对港元7.4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8点，跌210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64美元，卖出1,82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威利麻街。东区走廊西，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荃湾嘅荃富街由于有突发事件，荃富街近住荃富街公园一段咧，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啦，而家封路重开。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可以转入去荃富街，咁啊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陆续行翻原有路线也。重复多次，就是荃湾嘅荃富街较早前咧受突发事件影响需要封路啦，而家封路就重开。咁荃贵街同埋德士古道嘅车可以转翻入去荃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朗天路、榕苑路方向天水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一人之境。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听，多了人。 作曲、作词、主唱林家谦。 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rthk.hk。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喂，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星期一啦噃， 系啊，一个礼拜冇见咧，个冬天又翻嚟再揾大家啦，俾、你休息两日咧，今日又再呼呼呼， 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不过唔知系咪咧，都好似冻咗。一轮 冻惯咗系咪啊？ 惯咗 抵晒啊！今年嗰啲冬天衫 哦，系啊系啊，冇错啊！你啲褛啊，彭爷，不过你嗰啲 未着晒， 我邓你嗰件名牌褛唔抵咯。 我见过一次啫， 见过一次啫嘛， 着一次咋？ 唔系咯，你又讲到即系点样？ 系啊，佢有得剪彩都算系咁噶啦。 系啊，一次咁大把咋，真系阴公。 去啲落雪嘅地方先着噶。 即系你而家喺度叫做咩啊？喺香港就破咗咩啦？ 系啦， 破咗衣柜啦。 系啦，破咗嗰个嘅衣柜嘅第一柱啦。 嗱，你而家咧就等于系为唔系？我觉得咧佢个衣柜咧都可以自己颁翻个咧十大衣着奖啊。 哦， 系啊，即系你会唔会都可以咧？每日打开个衣柜嘅时候就望下。 好啦，今日拣呢一句啦。 奖。 系啦，今日嚟金奖就咗你啦。 有冇同分？有冇同分？ 系啦，有冇同分？系啦， 系咪啊？ 有冇全季至尊靓衫奖？哇！跟住就着咗个出嚟。 一嚟全宇宙银河系。 系啊，真系。喂，嗱，呢个星期你就即系终于任务完成啦。 系咯，有松一口气啊。 系啦，咪以你领导之下啊嘛。系啦，由你嚟交代下啦。 系 啦，要嚟讲讲翻呢个，讲两句。 讲呢个金曲终于完成系嘛？ 冇错冇错。 十大中文金曲啊，系星期六晚八点钟咧，哇，顺利完成啊！当晚咧，我系冇现场即系 live 睇嘅，我系琴晚咧喺同步嗰个时间咧八点钟睇嘅。 系。好，你网上重温啊？ 系，梗系啦。 网上重温听 金 曲， 重温有冇问题啊？ OK 啊，有少少窒啫，少少窒啫， 少少窒啊！你屋企个 WiFi 咁？ 系啦系啦系啦， 我哋有问题， 我 WiFi 问题啫，唔关你事。 系啦系啦，点啊点啊点啊，你快啲讲下先。 多谢同事咯，我哋每年都要做啦。其实就我哋系有份出粮嘅，咁所以我哋做嘢系应份嘅。 哎呀，唔好讲呢啲啦，系 咯，系咁鬼官腔嘅你啊。 系咯， 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即系有睇。呢、这、一個我哋嘅特別節目嚇，第四三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說嘅觀眾啦，或者係聽眾有收聽啦，多謝你哋支持啦。咁我都知道就事後都網路上邊有唔少一啲嘅意見啦，一啲評論啊，或者一啲討論咧。其实咁系好嘅， 系 冇人讲你嘅， 系啱啊！所以即系不论正评、负评都 OK 系咪啊？ 系负系正咧，有啲得意喎。有人讲完负咧，跟住有啲网民又自己复翻佢咧，又帮佢驳翻。系啊， 会嘅会嘅。 喂，我见到其中一个咧，应该系赞定系负咧，佢就话不计成本， 系 冇实，即系就算冇观众都 book 咗呢一个红馆咧嚟俾几位歌手。咧攞奖再唱埋，即 系 呢个阿老板，你觉得呢个咧 系 属于系正评定系 笑咗出嚟啊？ 系正评定系负评啊？呢个 红馆唔使钱嘅咩？ 系咩？ 咁咪 政府部门嘛？ 我系咩？真系唔知。 如果唔系，做乜成日都？ 好彩你哋就佢头先讲不计成本啊，真系， 因为呢份报纸就写住话大会仍然不计成本，安排歌手奖嘅金奖得主 系， 原来我哋 free 嘅耶， 系 啊，咁好啲，因为咧就成日话咧政府紧缺嘅嘛，好多嘢都系咪先？哇，你仲嘥咁多钱咧，又租场地啊，咁样，哦，好啊，好啊， 咁反正佢又 点解以前成日又话我哋系冇钱先 book 唔到红馆？ 咁问题就系我因为我哋。冇錢 啊嘛！如果旺季嘅時候，梗係唔俾你啦，你又唔俾錢，係咪先？ 我哋真係冇俾錢，人哋唔俾你啊！ 已經唔俾錢啊！ 我哋唔係咁簡單嘅道理。 對唔住啊，因為我哋咧成日以為咧係因為我哋俾得錢少咯， 係咯， 直係冇俾啊！ 原來冇俾 㗎，原來咁嘅。 咦，阿台長，其實咧，我哋陸豐蘇積安劇咧都好需要一個比較廣闊啲嘅場地㗎，係啊， 紅館度錄啊， 係咯，不如我哋逢禮拜五個點唱咧？我哋喺红馆度录啊！ 我哋有唱啊，咁样 系咯，我哋有唱噶嘛，饭店唔使 要啲空旷啲嘅， 系咯， 同埋饭店佢哋都 唔使钱啊嘛，你越嚟得人。 咁话时话咧，呢一次入一个系冇观众嘅红馆入边嚟到拍摄咧，我自己嘅感受咧就系，哇，原来嗰啲画面都几靓， 好有型喎！中间咧仲有一棵树咁样咧， 嗰 棵枯木咁样。 嗱，本身大家知红馆咧都系分开唔同颜色嘅闸口噶嘛， 系啊系啊。 咁嗰啲凳咧，当佢冇人坐嘅时候咧， 原来出嚟嘅效果好靓喎，因为佢唔系单色喎，仲要系 跌翻起咧啲颜色咧。紅色咧，佢唔係淨係得紅色喎， 係有深紅同埋棗紅啊， 係佢有啲漸進，係 啦 係 啦 係啦，哇，原來都幾型喎， 撞鬼咯！即係大家講到原來吉嘅座位仲靚啲嘅時候， 唔係呢個畫面靚啫，係啦， 唔係因為呢個疫情，我哋睇唔到一個吉嘅紅館原來係咁嘅， 係即係等於啲人話咧，舊年即係經濟最差嘅時候咧，咪話世界各地好多活動停滯咗噶嘛，跟住就話咧，終於見翻咧威尼斯嗰條河啊，又見。又見到 係 啦，印度乾淨翻啊，又或者見到個喜馬拉雅山啊，唔知點樣咧，即係終於冇俾啲煙霧籠罩咧，即係同一道理嚟嘅，原來係。 亦都有一個説法咧，話點解我哋個冬天今年咧，好似凍耐咗，唔係凍咗咁，凍咗咁多咁樣，都有懷疑係會唔會係嗰啲碳排放咧少咗咧，係咩温室效應咧都減慢咗，所以有翻個冬天。 同埋咧都好有心思喎，我見到咧，因為嗰幾個歌手攞獎嘅時候咧，佢襯翻佢自己。 己嗰个咧叫做座位区。 哦，系啊， 系啊 ，Jenny 就红区啦，跟住阿周柏豪就喺蓝色嗰边啦。 咁啊，周柏豪而家多咗个新嘅称号啦，男神啊嘛，蓝色嗰个蓝啊。但有啲冤枉咧，其实系我哋叫佢嘅。 哦，原来系咁样嘅。喂，咁啊 ，Juno 嗰个最型，一嚟就黑白 MV 咁样咧，打落嚟真系。 一开始嘅时候，本来个opening 咧唔系咁样嘅添啊， 系啊，系点啊？ 唔止系阿 Juno 咁样行埋去红馆嘅正中央， 佢会飞过去本来。 其实本来咧系由外出开始嘅，但系因为疫情关系咧，原来我哋都唔被建议咧喺外边做拍摄，咁所以 因为佢冇戴口罩啊， 唯有咧就改喺里边。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你觉得现场你见到佢哋录嘅时候咧，有观众同冇观众咧，佢哋有冇话即系有啲咩异常嘅感觉啊？ 即系我唔觉喎， 系咪啊？即系一样都可以咁睇，因为画面就好有型嘅，你见到啦。 其实系好 cool 啊！即系我觉得咧，今个音乐会咧，系我可以用一个好系特别节目咧，系啦，咁就即系好型格，你明唔明啊？即系比起过往，因为都会即系俾多啲嘅歌手讲下佢嘅得奖感受啦，佢其实制作歌曲嘅时候嗰个心路历程啦，咁样，跟住嗰啲画面咧，哇，好鬼电影 feel， 好有艺术。所以我成日觉得，喂，我琴晚升格咗，好似。做一个 系 啊，我认真啊，系啊， 多谢你欣赏。 同埋阿田好开心，佢话佢呢一个好似马迷贴剔嗰个贴纸咧，剔嗰张飞中好多 啊！ 系啊，马评人一样啊，真系系啊！你最开心系边一只歌攞到呢个金曲奖啊，或者点样啊？ 嗱，即系其实 中咗边几只啊？ 特别高兴啲嘅 沟渠啦， 系啊，呢只我都系啊，泳儿嗰个沟渠唱咏， 呼吸有害啦， 系系冇错冇错。 DJ 嗰个 修理员， 系啦系啦， 修理员 系啦啦，咁啊仲有 三只咯，你中咗， 系啊，我中三只噶啦， 唔系啊，因为都真。系咧， 中多只咧，有100蚊定1000蚊啊？ 有周柏豪咯， 系啊， 劫后余生咯， 劫后余生 系我都有贴中到。 啊，我有贴小尘埃啊， 有冇中啊？ 我有啊，我中意佢哋嘅，因为小尘埃啊。 哦，小尘埃就系最佳中文唱片奖嘅乐队组合， 嗯， 系啊， 系啊，即系好多都即系其实系我即系等佢高兴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成日佢讲紧咧嗰啲即系出道唔知几多年。即系可能首次攞呢个奖啊，嗰啲个感受咧，其实都系 方浩文咯， 啊系， 不过方浩文我好似唔系拣呢只歌 仔 啫， 系 啦 系 啦，我唔记得咗， 系坚多人头嘅， 系系啊，都几好啊呢只， 系 啊 ，All we have is now， All we have is now， 呢个简直系融入咗《男儿当入樽》里边樱木花道同佢教练讲嗰句，系啦。我有的只是现在咁样，系啊，啱啊，信我。 唔知你啊。 咁你仲有乜嘢要多谢啊？ 如果咧，听众朋友啦，又或者我哋自己人啦，错过咗星期六晚睇呢一个嘅直播啦，咁咧。仲可以網上重温嘅，係啦，咁可以登入翻去港台網站嗰度咧，亦都可以揾到呢一個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雪呢個特別節目咧，嚟到去欣賞翻嘅。 冇錯冇錯，嗱咁啊，至尊金曲咧係呼吸有害啦，其實本來都想再播一次嘅，但我記得上次播完啦， 係啊， 我今次不如播你 opening 呢只啦，麥浚龍啦， 我嘅呼吸有害咧，你係攞嚟2020年咧最尾嗰首歌咧，你就係播 咗，好似係播咗。 呢一年嚟都真系咧，呼吸好似吓， 你都知道有问题咁样，系啊，咁 啊， 系啦，我哋希望可以不如忘记佢啦，忘记呢啲事啊，嚟到2021年嘅全新嘅开始。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 有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 尊龙同埋仲未出现到嘅黎明，因为呢只歌咧个版本系比较长，六分几钟 咧，比较后期啊，佢唱一半先到到阿黎明出嚟嘅， 系啊 ，featuring 黎明啊，真系。 但系琴日咧个 editing 好啊，好早已经听到阿黎明啊，真系。 如果唔系唔掂啊，真系。 系啊， 你等成六分几钟真系唔掂啊。 终于系见到佢添， 系。系啊，希望我哋咧乐坛嘅歌手咧可以继续努力啦。咁因为其实琴日亦都最后有另外一个颁奖礼都完成埋啦，咁啊所有成绩表派晒啦。 系。 咁啊，虽然我哋唔系有参与其中啦，都系嗰句，来年仍需努力。 唔系啊，都 歌手们啊， 恭喜 歌手 们，恭喜晒所有嘅得奖歌手啦，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喂，咁啊嗱，佢呢一个忘记和记咧，咁我食一食佢只歌出嚟啦。呢一轮咧，我谂大家咧，即系有啲嘢咧就忘记咗，但系好想记得翻嘅。就是咧嗰个咧 ICQ 嗰个号码 哦，系仲喺度谂紧嗰样嘢啊！ 之前我哋几个礼拜先话，不如恢复翻佢噶嘛， 真系越嚟越多人玩啦。 一个礼拜啫嘛， 系啊，一个礼拜老啫。咁而家咧就先有两个进展嘅，第一咧就 WhatsApp 咧，佢就顺应民意啊。 系啊， 五月先至咧，需要大家同意嗰个私隐嘅。 争几多日子啫，都 争三个月咯，争三个月咯。 即系都唔，我唔觉得佢呢个延迟系即系哇，喺可以有好多时间走赚。 系啊，咪即系好过冇啦吓。首先佢就二月就变五月啦咁样。咁第二嗰、那个忘记和记系咩咧？其实系我琴日嘅经历嚟嘅，因为我身边好多人都话咧，佢唔记得咗 ICQ number 啦。我琴日无、 啊、 我琴日无意中咧，你知唔知我揾得翻嚟喎。 吓、 啊！你喺边条窿边个罅喺度揾到呢个？ 冇错啦，呢个 ICQ 嘅 number 咗啊！ 嗱，呢个真系无意之中嘅，亦都呼吁大家咧，你可以自己试下嘅。话事我琴日咧就整理咧呢个电子邮箱啊、 嗯， 因为咧我长期都冇 delete 信件咧，佢、 嗯、 已经爆棚啦。佢通知我，喂，你得翻2%定几多%使用率啦？你再唔搞嘅话咧，你咩都冇得用噶，除非你俾钱啦咁样。咁、 啊、 我梗系唔俾钱啦，谂住 delete 下啲旧信啦。咁啊，哇，有成萬幾封信， 你逐封睇都幾金。 係啊，你逐封睇都幾大件事噶嘛。咁我就唯有用絕招咧，佢有得俾你揀，由新定舊開始啊嘛。咁、啊、我就話，由最舊開始啦。哇，點最舊咧？ 係 05年。 我一去到最旧嗰度咧，佢话我听你嗰封信件咧就去到2005年咁样，咁咧我开头一路睇嘅时候，好似寻宝咁样，我哇2005年，哎呀，原来嗰阵时候我玩嗰啲只 game， 嗰只 game 咧有 send 个 email 俾我， 我想话咧啲 email 咧都系你一个 memory 嘅，即系年记日记添， 日记嚟噶， 以前咧仲要会同啲同我同啲同学咧喺度做 啲 祝福你啊，新年快乐啊，我哋几时得闲再聚啊，用个 email 去联络噶， 系啦， 数码足印啊。 系 啊，冇错，系啊，佢直情留晒喺度啦。嗱，咁啊，即刻入重点啦。咁咧，我冇心去揾嗰啲嘢噶。我无意中见到有一封信咧，就讲紧话买卖电单车。咁嗰阵时我有买电单车噶嘛。咁啊，2006年我好记得嗰封信咧，就原来我 send 俾一个咧，即系电单车杂志嘅编辑，我就问佢，我想买呢一款车嘅型号咧，好唔好啊？跟住咧，佢就复翻我，佢就话不如咁啦 ，at ICQ 倾好唔好啊？方便啲。跟住我复佢话好啊，我 ICQ number 就系、是。 咁即刻咁 喺嗰段对话度出现咗啊！你明唔明啊？真系 试下用唔用到啊？ 未装，但我已经见到个 number 咯。系啊，估唔到原来咧，即系喺不经不觉里边，竟然喺个对话之中揾翻你。哦哦，嗰个年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6.5%，好过市场预期的6.2%，亦都好过去年第三季4.9%的增长。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大约101万6千亿元，按年增长2.3%，远低于2019年的增长6.1%。统计局表示，去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各地区各部门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过预期。不过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基础仍然不牢固，仍然要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型肺炎疫情去年令全球经济增长下降大约4.4%，本港全年經濟亦都預計收縮6.1%，但佢相信如果新面世嘅疫苗有效，今年下半年經濟就會復甦。林鄭月娥在網上舉辦的亞洲金融論壇致開幕詞，提到在疫情挑戰下，本港金融體系展示了強韌度，聯繫匯率制度维持有序运作，港汇持续强势，都反映投资者对本港金融市场的信心。他相信在一国两制之下，特区政府继续奉行与世界接轨的法制，享有法治以及简单低税制，资讯和资本流通都令本港继续成为内地接通世界的大门。林郑月娥有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相信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加入市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明伟和旅游事务专员王志祖中午见传媒，介绍海洋公园的拟议未来的路向。消息话，政府即将公布的海洋公园改革方案，包括将部分园区免费开放，引入商户进驻，希望刺激海洋公园的人流和消费。而机动游戏由于维修成本高昂，会逐一收费。消息人士预料，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向可视作度假村或者是一个旅游景点的目的地。公園本身定位是管長，到時將會有超過一半的場地外判，俾營運者進駐經營。公園可以發揮管理人角色，原有多個海洋和生物展館會保留，以達至保育和教育目標。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个月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徘徊在几十宗，反映有很多不同的火头在社区，例如工地有爆发，工友各自回家会带来不同地区的群组爆发。他期望政府考虑强制建筑工友检测，加强相关防疫措施。曾其恩又说，政府强制要求油麻地和佐敦有一宗确诊个案的大厦居民强检，有助抽出传播链，认为应该扩阔范围，强制整个小区的人士都检测，包括商户和在区内工作的人，最好是重复检测，同时延长流动检测站的服务时间，方便市民。他亦都话，应该在深水埗、土瓜湾和观塘等旧楼地区考虑做病毒筛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5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8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7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0元，升15元；小米集团29.9，升5.5；美团322.4，升14.8；阿里巴巴241元，冇起跌；斯摩尔国际74.85，升1.85；中国移动49.55，升2.45；中芯国际28.7，升1.05；广汽集团8.84，跌5.4；比亚迪股份237.4跌8.4，中国海洋石油8.43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7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6，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2点，跌236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77美元，卖出1,83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喺新界啦，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南地大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咁喺荔枝角道咧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需要封闭，咁揸车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去荔枝角道咧，就去旺角方向嘅，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朗天路榕苑路方向天水围、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决定咗咁做。 你冇权限咁做， 我有权决定自己做乜。 你冇咁嘅权利， 其他人都可以，点解我唔得啊？ 你并未得到授权。 哼，我使乜你授权啫？我与生俱来就有咁嘅权利噶啦。 你嘅权利已经被冻结。 人权究竟从边度而嚟？我哋又凭乜嘢认为自己拥有若干嘅权利？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人权哪里来？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星期一，如果你仲系未有工作嘅嗰种嘅心情啊，仲系有呢个 holiday mood 嘅话咧，不妨等我呢一条 channel 咧醒醒你神啊！呢单新闻啊，直情可以令到你眼前唔止一亮啊，系三亮啊！因为我哋有小鲜肉同埋高颜值啊，靓人睇啊！啊，点解你唔开视频啊？而家我唔系睇我，唔系睇我，系睇一个被誉为系地球上最靓嘅和尚。和尚有冇讲错啊？系讲紧最靓嘅和尚。喺佢身上嘅形容词包括有看了他，我也很想出家。师傅带我入门吧。你几时还俗啊？还修女徒弟吗？但我最中意嘅一个对佢嘅评语系咩呢？就系话，终于知道《西游记》嘅唐僧为什么那么多妖怪想吃了。哇！我觉得呢个真系最吸引啊！点解唐僧会咁多人想食佢呢？而家你望到佢就终于知啦，佢系一个嚟自缅甸嘅和尚，但系佢真实嘅身份其实唔系一个和尚嚟噶。有人话佢系缅甸版嘅水行侠，有人话佢系缅甸版嘅高富帅。咁佢系咩人嚟嘅呢？其实就系、是、我个名字都唔知点读佢好啊。因为咧佢今年25岁，佢嘅音译出嚟咧就叫做Pian Takhon，Pian Takhon， 我谂系咁啩吓。咁咧，佢原来咧本身系一个 model 嚟嘅，今年都觉得25岁啫，身材啊，好普通啫嘛，1.88米啫嘛，冇嘢噶。咁啊，肌肉咧亦都系即系吓结实分明，所以咧身上面仲有好多纹身啊。所以话咧，点解佢话似系呢一个所谓嘅嗰个所谓水行侠咧？即系就系似嗰位即系演员咁样。再加上咧，原来佢未出家之前咧，佢嗰头头发咧直情系浓密狂野，所以呢个人点解会突然间出家嘅咧？原来就咁样嘅，佢呢个出家咧系有10日有限期嘅，因为佢话咧新年新希望，佢希望咧出家10日可以揾到自己，了解自己。咁而家佢唔单止了解自己啦，佢仲比大家咧了解佢更加多，因为咧佢着住红色袈裟嗰个造型咧，只能够话实在太型啦。佢个身即系叫做暗红色嘅袈裟，你知啦，斜咗一边膊头出嚟噶嘛，佢就露出咗咧佢右边结实嘅手臂，真系嗱，我系男人，我见到咧都想攞笔笃佢，攞牙咬佢，因为嗰啲手瓜咧真系起晒剪嘅。最紧要咧就佢不经意露出咗个胸口上面嘅嗰个纹身。唉，所以你话咧有型真系几咁重要先得噶，因为佢又做过 model 啦，佢又拍过戏啦，又唱过歌啦，估唔到啊，佢连光头都咁靓仔啊！呢、這个就好多人都话啦，靓仔真系大晒噶，有头发又有型，冇头发都有型。所以你唔好再去发型屋嗰度咧，麻烦啲发型师啦，可唔可以帮我咧剪一个靓啲嘅头发咧？我想靓啲。其实发型师唔好意思同你讲啫，你要靓嘅话，冇头发一样咁吸引噶。 嗱，咁我介绍呢一个片咧，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咁嘅，因为咧嗱，佢唔单止有靓仔啦，佢仲有爱心啦，佢又中意小动物啦，佢又会做善事啦吓。咁啊，最紧要系咩咧？原来咧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咧被誉为咧即系最靓嘅出家人嘅。泰国有啦，我哋中国西藏又有啦，如果你话咧叫做即系中原地带啊，喺少林寺嗰度又有啦吓，咁多条咧拣咩俾你睇好咧？咁我就梗系拣翻而家我哋要介绍呢一个咧，被誉为最靓仔嘅呢个和尚咧，原来佢真系接受咗咧即系一啲中文媒体嘅访问，佢仲用普通话咧讲咗几句说话添，不过佢真系太识捞啦，话就话佢而家要做十日出家人啫，但系佢竟然劈头就跟住讲，我爱你。你好，我爱你，哇！真系普度众生，普度众生。有兴趣嘅朋友不妨上网望一望，系啊，星期一闷闷地，你不妨都睇下咩叫做高颜值嘅靓仔啊！我会俾咩？我梗系会俾三个笑到心心眼嘅公仔出嚟啦！我唔会再打你头发噶啦，因为不如打你咗个样好啲啊！佢。其实亦都有机会可以竞逐呢一个最高颜值嘅老板嘅殊荣，点解啊？佢亦都有结实嘅手臂、宽阔嘅胸肌，衫亦都好靓嘅。不过唯一就同头先个争少少啫，唔多嘅，争少少啫。就佢有188身高嘅，佢就佢都身高系人工嗰方面身高，交俾你程俊鹏。 188比个零头好啊！ 喂，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我都想，我都想。 不过阿曾潮你系好衰嘅，当住咁多听众面前，你就咁样讲我啲事实出嚟啫。我其实都好想系凭住自己嘅真材实料咧嚟到去即系做任何岗位嘅，唔好净系只系睇住我个样同埋我嘅外形先得噶，系咪？ 好在呢排你 home office 啫， 见唔到我， 睇唔到你个样、 戴口罩添咧，仲好啦。今天呢瞬间看 channel 呢彭仔呢就见到有一单嘅新闻啦，都系几震撼下下。我哋虽然而家呢就全世界呢都系要对抗呢一个疫情啊，但系呢喺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呢，其实呢唔代表呢冇其他嘅天灾呢会发生嘅。印尼方面呢就发生咗啦。印尼嘅东爪哇省啊下。佢哋有一个嘅火山呢就叫做塞梅鲁火山，英文呢就唔係印唔知係咪印尼文添喎，叫做呢Submeri 呢一个嘅塞梅鲁火山呢，佢呢嗰个嘅灰烬呢，哇，最近佢喷发呀，喺呢个星期六嘅时候，咁呢就佢火山灰烬呢，哇，冲上去呢 5.6 公里咁高。咁其中咧呢一个嘅新闻当中咧有讲到话咧，有好多嘅市民都影到不同嘅影片，咁就喺星期六晏昼咧5点钟嘅时候咧，呢个火山系喷发嘅，咁咧仲估计咧个灰烬啊同埋浓烟咧系去到成5.6公里啦，咁而且咧仲飘散到去咧啲民居嘅上空咁样嘅，咁所以咧好多民众咧好容易就可以咧拍摄得到啊，或者系见得到嗰啲一嚿嚿嘅灰烬嘅云啊吓。不过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呢个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咧，佢就未有话疏散啲居民喎、咁啊点解咧？因为咧睇图片咧都觉得好震撼嘅咁。会唔会就係因为印尼呢其实原来佢都有成接近130座呢活火山嘅，係世界各国之冠啊。咁最近亦都有其他嘅火山呢係出现呢活跃嘅迹象咁话。咁莫非即係见惯咗，所以就唔多觉佢係有啲咩咁得人驚啊，咁所以先至唔疏散啲居民咁。好啦，究竟个实情系点呢？最好就睇下呢，喂，有冇片啊，又话印尼嘅朋友呢影咗好多嘅火山灰啊，点样恐怖化咁。搵到一个呢就系、呢个 channel 呢个名呢都几特别，叫做呢 When the Earth is Angry。即係話當呢個地球咧發嬲嘅時候咁樣，咁咧其中咧呢、個 channel 入面有一條嘅短片咧，佢咧就係、講到話呢一個嘅火山咧係爆發嘅，呢、個噴發嘅，咁佢咧就講到咧個片名咧 好长下嘅 ，sudden eruption of volcano submerged in Indonesia 咁样。咁呢条片咧，十一个钟头前咧，先至系 upload 上网嘅，上呢个 channel 嘅。咁但系咧，已经咧超过咧唔，哇好多个 K 吓，成三个数咁多个 K 嘅人咧睇过。咁就话咧呢个短片咧，彭仔有睇到啦。咁啊，入边咧主要就系话咧，从印尼受灾嘅不同嘅区域咧，去收集翻咧唔同嘅民众，佢哋自行拍摄到嗰个火山喷发之后啊，嗰啲火山灰咧形成咧唔同形状啦，望落去咧即系相当诡异嘅一啲巨型嘅灰云啊，吓一嚿嚿咁样咧。但系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呢啲咁样嘅火山嘅灰烬咧，佢云咧云层咧积聚咗之后咧，佢好似唔喐咁嘅。平时啲云啊，你都见到佢有风咧，咁啊吹到佢都会晓行晓走咁样啊。但系咧呢啲嘅火山灰烬咧，佢嗰嚿云咧就好似停咗喺度咁，有时咧成只好似水杯咁，有啲咧就成碌咧好似巨柱咁样，望落去咧都真系几吓人嘅。不过又真系嗰啲民众咧喺一路拍嘅时候，你会喺个短片入边见到咧，佢哋好似唔系好惊啫咁样。咁就呢、這个就真系我哋唔系身处其中咧，就唔知道对方嗰个感受系点样啦吓。咁啊但愿咧呢一个嘅火山喷发嘅天然事故咧，都算系天灾嘅一种啦吓。能够咧，即系唔好令到咧当地人咧系有呢一个嘅伤亡啦吓，同埋嗰啲灰云咧，即系希望可以快啲咧散去啊，因为担心咧都唔知道会唔会危害到大家啲呼吸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咧既然咧有一个咁样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啲咧比较震撼一啲嗰啲自然天災啊，或者自然景況嘅話咧，呢一個嘅短片咧都會俾到一啲嘅焦點嚟嘅，就是、一嚿嚿嗰啲嘅火山雲啦。咁啊，彭仔咧就會諗住咧，今次咧我一於就俾嗰個合十 emoji 佢啦，仲要俾夠五個，即係希望佢哋咧可以快啲度過啦。呢、这、一个嘅灰云咧，大嚿到咧，有啲似棉花糖。不过如果用棉花糖嚟形容咧，就太可爱啦，因为咧就会黑掹掹咁样，灰灰又有啲恐怖咁样啊，所以咧都唔似得咧，好似我呢一位拍档咁白雪雪又好可爱嘅棉花糖咁样啊，阿桂花田。 神咗流流星期一讲啲咁嘅嘢啊，台长。 我谂住迟啲有嘢饮啫。 我都估到佢嘅啦。 哎呀，唔使嘅。 我唔会为咗。我 唔 会为咗汤而咁讲嘢嘅。 我都系话。 难道佢冇汤你就唔话佢似棉花糖咩？ 系软淋淋。嗱，而家社交媒体咧多功能度咧，唔使用文字啊，讲俾对方知啊，你而家系咩嘅状况、表情，因为嗰啲表情符号啊，嗰啲款式嘅多到用唔晒啊，有啲咧程式咧吓，俾埋啊成个公仔表达，有啲咧就整埋个真人动作，加埋啲字眼，好鬼全神嘅。咁啊，最犀利嘅系一个圆圈面系嘛，黄色嘅圆圈面已经有多个样子嘅表情啊，可供使用。但是呢有些表情符呢成日都被人说喂大家你误会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又或者有些表情符其实喂其实他怎样用的呢例如那个叫做微笑刀砖微笑那个呢是啦究竟是为什么的呢是不是皱眉呢咁佢其实呢原来是代表你对某件事呢并没有当真或者呢在度讨论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另一个呢就是戴住太阳眼镜那个 emoji 代表什么欸不是戴太阳眼镜定是提醒我今天戴太阳眼镜又或者我现在买戴了副太阳眼镜好有型啊或者代表出面太阳好晚好要戴太阳眼镜呢喂原来这个戴住太阳眼镜的表情符号是代表你而家好冷静，有阵咧，有阵时咧就喺度嘲讽紧一啲人啊，暗中讲句小心睇住啊，老友咁嘅意思、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戴眼镜，就露出两只门牙嗰只咧喺度哨出嚟嗰个咧系啦。咁啊，嗰个表情符号又代表咩咧？啊，原来佢系代表你对某一件事。 好有熱情，好同埋好認真啊！真係估佢唔到啊！咁啊，而家咧俾人用啊，即係佢話而家多數咧都俾人用作咧諷刺一啲嘢嘅意思喎。啊，咁一個微笑一個微笑笑眯眯咁嘅樣咧，跟住頂頂咧有個光環嘅咧，你會點用嘅咧嚇？係啲咩嚟嘅咧？原來係純真喎，係啦，咁啊同埋有啲幽默嘅，咁啊又係一個笑眯眯嘅樣咧，嗱左右邊嘅手掌咧喺度啊，好似同你 say hi 咁嗰個咧，嗰、那個又係咩咧咁？系啦，呢、這个咧系话，你咧我嚟一个虚拟嘅拥抱，系啊，点样虚拟拥抱啊？因为你揿个掣嘅啫嘛，即系话我咧我嚟拥抱你啊咁啊，真系要了解一下嗰啲热舞词系表达啲咩啊？由于咧太多太多啊，我系留翻下次有机会再分享过啊。今日咧想分享咧 Smart Travel Channel 啊，咁啊佢题目就系话万千人星辉贺台庆2020最佳男主角嗱视帝王浩信陈之耀胜。FBI 微表情最佳教材，即系咩啊？微表情最佳教材系一个 KOL 啦，就揾咗呢几张咧人面嘅人面表情嘅相啦，咁咧就喺侧边咧就解说咗啦。嗱，而家佢系开心紧嘅，而家佢咧系有啲烦恼嘅，而家系有啲咩？即系嗰张相嘅隔篱咧系有啲英文嘅注解嘅。咁啊，攞呢几张嘅表情相咧，作为咧陈志尧、悠悠咧当晚啊被镜头影到黄浩信得到最佳男主角时多谢太太时嘅表情去分析。咁啊，解说呢个表情咧。佢冇讲嘢嘅，因为佢喺坐咗喺嗰个座位度啦，咁冇表情，冇说话，但系得个表情，究竟系代表啲咩咧？啊，佢讲得都几好嘅、哦，咁啊，大家可以不妨睇下呢条片，究竟系咪你心目中佢呢个样系代表嗰个说话咧？咁系啊，表情符号其实可以多多使用嘅，不过希望大家唔好成日攞啲嬲嬲猪嗰个表情符号出嚟咧，我会俾呢个 channel 咧三个手指公佢，因为佢真系。捉到嗰个鹿啊！佢脱到嗰只角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浸浴有冇热水先？ 遍地鹅唤取爱慕，当拥抱亲切到薄弱到像番简谱。无论恶补浸恶补，反正都不会得到拾回活着的依据。 是 Misha 之前参加选秀节目中途所创作的歌曲来的，亦是他勉励自己和其他参赛者的心声。成首歌想讲的就是洗走晒不好的东西，重新开始，重新面对自己。作曲 Yusuke Hatano 叶巧林，填词林若玲，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 Yusuke Hatano 加上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叶巧林浸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琪，早晨咁多位同学仔喺屋企，乖乖啊。 冇错啦，今日咧要同你讲一个咧中文嘅成语啊。 中文成语 系啊， 四字成语啊。如果咧我哋用广东话咧，就咁用俗语咧，我哋就会咁样讲嘅。嘿，呢个人啊。 吹水唔抹嘴噶， 吹水唔抹嘴， 系啊， 小朋友唔讲呢啲， 所以我哋就用成语代替佢咯。 啊， 我 哋有一个成语系咁解噶， 有啊，我哋有两个成语咧都可以同呢个说话咧好似嘅，就系啦，顺口开河。 哦， 仲、 啊、 有另一句咧就叫做顺口雌黄。 哦、啊。 两个咧，其实都有古仔可以讲噶、哦，不如我哋先讲顺口雌黄，好唔好啊？ 好啊， 边 个 雌啊？ 系啦，雌咧就唔系你同肥妹仔咁样个意思、哦。 吓、 啊，系咁系你嗰个雌啊？ 唔系啊，应该咁讲，唔系 Chris 啦，同埋诶收音机，系净系关肥妹仔事嘅咋？ 净系肥妹仔。 系你 个 雌啊？ 系雌性个雌啊？ 哦， 雌雄个雌啊？系啊，黄咧就系、是、姓黄嗰个黄嚟嘅。 哦， 咁啊咩叫顺口雌黄咧？嗱，首先咧顺口咧，我哋要知道顺口即系话咧随口咁嘅意思。顺咧就唔系顺利个顺，系一封信个信，系啦，唔好写错咗。 哎呀，唔系写顺利， 唔系啊。 咁我哋系咪要读顺口雌黄？ 但系冇办法啦，而家我哋都读到好顺口啦，已经。 系咯， 黐一封信个信。 系啊，呢个雌黄系咩嚟嘅咧？好搞笑噶，原来佢话呢个雌黄咧，其实系一种咧粉末嚟噶。 哦， 系啊，佢呢、這个 是花粉末啊， 佢话咧系一啲咧黄色嘅矿物嚟嘅，一粒粒咧，诶、你好似咧即系有啲黄姜粉咁样嘅。 哦， 咁我哋做咩嘅咧？佢原来就系古代嘅涂改液嚟噶。 吓， 系啊，以前啲人咧系啊用就唔系用白纸写字嘅，用嗰啲草纸或者黄纸咧个底色咧就黄黄地嘅。 哦， 所以如果你错咗咧，你就揾翻呢啲黄姜粉咁嘅东西咧，冚住佢。咁佢成句说话就话咧，嗰个人咧成日讲嘢咧就谂住一讲错咧就会改翻，一讲错就改翻，即系佢好随意嘅，一啲都唔严谨系啦。所以啲人就话咧顺口雌黄咧就话诶佢乱讲啫嘛，谂住讲完就改翻。我哋而家要改啦，我哋要改做顺口涂改液啦，咁先至平啊。 会影响。另外，当局嘅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今日会开会，对于挪威有近30名长者喺接种美国辉瑞同德国 BioNTech 研制嘅疫苗之后死亡，何柏良认为睇唔到有任何原因显示有安全隐患，外界适宜冷静看待数据，无需自己吓自己。政府日前发出通告，要求现职公务员在四星期内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咨询会员的时候有不少声音反映有关声明在处理拒签公务员的透明度不够高，当局应该进一步解释清楚终止聘用的结果是什么。他促请局方重视公务员的疑虑，做好解释。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在同一个节目说，最大忧虑是影响工会争取权益的行动，例如举办集会可能会被指涉及煽动社会动荡。而根据通告的内容，他相信日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要视乎对方的背景，如果接受被认为是反华机构的访问，可能会构成违反宣誓。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1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0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3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9.5升14.5，小米集团30.15升8.5，美团325元升17.4，中国移动49.15升2.05，阿里巴巴242.4升1.4，斯摩尔国际74.65升1.65，中芯国际29元升1.35，港交所472.6升14.2，比亚迪股份230 36.8，啱啱转咗系237蚊，跌8.8。中国海洋石油8.37，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34，瑞士法郎8.703，澳元5.969，加元6.075，新西兰元5.529，欧元9.367。每百日元对港元7.4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2点，跌236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点，啱啱转咗系1,828.79美元，卖出1,82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南地大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黎维兴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朗天路榕苑路天水围、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国语歌曲奖。 我是如此相信，作曲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主唱周杰伦。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晨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晨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哈，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程振鹏，天气方面 系啊，14度气温，相对湿度47%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嗯， 系啦， 注意吓， 系、okay, 好啦， 好痕啊会， 好啦，我哋边个出招啊？ 好啊，我有啊， 边个出条香蕉出嚟？ 我想话啦，筍工， 筍工， 成日个个都好恨做一份筍工噶， 系。 咁啊，而家咧，即系我哋而家工作模式就在家工作啦，好多时都系咪、都唔建议，都唔建议大家走出街啦，系咪先？因为咧，即系尽量都避免下啦。咁你觉得有啲咩工作可以就又真系喺屋企挞挞条条咁样， 挞挞条条 系啦，跟住咧又有啲嘢免费诶，俾你去试用，咁跟住咧又有钱赚， 食软饭。 咦，你讲咗一样重点喎、 啊？系咯，试用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食软饭， 测试完， 所以你喺屋企做食软饭嗰个就可以测试唔同嘅， 测试米啊， 米啊，饭煲啊，系啦，哎呀，好开心啊，真系，系咯，拖鞋测试都得，哎呀， 拖鞋都得，软熟咧又。 系啦，冇错啦。 啊，点解你咁样乱咁讲讲？ 好重啊！ 又重重重， 肯定重啦、啊！我哋 俾咗 tips 我哋嘛。 唔系，真系咧，原来即系喺呢个世界咧，好多份工种嘅，睇下你去唔去揾到嘅啫。咁、 啊、 咧，真系啦，喺外国喺英国啊，有一间咧睡衣公司啊，咁咧佢就话啦，啊喺过去咧，即系呢一整年咧，好多时咧大家都要在家工作，但系在家工作咧，好多时咧啲人咧都唔愿意咧就着到好似翻工咁嘅样噶嘛。你通常都系只系得上半身系嘅，下半身就唔系噶嘛，系咪？咁啊，同即系同埋即系喺屋企时间多咗啦。咁你着嗰对拖鞋， 哦、 啊，你着嗰套睡衣， 哦、 啊，即系嗰套叫休闲服， 嗯嗯 啊，又或者系你嗰条毛巾，啊，又或者系你嗰啲保暖嘅嘢、嗯，即系佢好多样嘢嘅，就啲叫做家居嘅用品啊，即系最佢特别着重嗰个拖鞋啦吓。咁啊，咁佢咧你着一日着住，你舒唔舒服嘅咧？咁、嗯、样，原来咧，即系佢话咧，过去咧，佢就做咗个访问啊，就揾咗2000个咧成年人啦，就进行咗呢个在家工作嗰个习惯嘅调查。咁啊，啲人咧就话啦，我好唔中意喺屋企着住啲鞋嘅，我中意着拖鞋嘅。咁、跟住咧，佢就即系突发奇想啦，不如咧咁样咯，不如咧就喺呢间即系佢话啲人原来着重咗喺屋企里面嗰个装束啊，究竟系令到大家舒唔舒服嘅时候咧，咁佢就不如我哋就揾一份工，咁啊揾一个，其实咁啊佢得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嘅啫，系、要你着一整年，一整年啊，不过唔系日日着吓，喺屋企里面嘅拖鞋啊，又休闲服啊，或者用下啲家居用品啊，咁啊作一个严格嘅评分，呢份系一个工作。 哦，即系就专门评呢一啲家居休闲服咁样。 系啦，就喺屋企，全部喺屋企嘅，你根本都唔需要出去嘅。咁啊，既有钱赚，又有佢免费咧，你亦都唔使走去攞嗰啲用品嘅。佢咧，佢就话系啦。如果你拣啱你咧吓，当然啦，你要写一百几十字咧，就话去申请咧，就话点解我咁能够可以帮到你间公司去作一个叫做用品嘅评估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就搵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啫。咁、啊，嗱，好简单，一个月佢只系需要你两日， okay, 全日着住，12个钟嘅啫， 即系拖鞋唔除噶啦。 系啦，系全日着住，咁啊，佢想俾你嘅嘢，咁跟住作评分咯。 咁 你做两日就呢份工， 一个月 咁顺嘅， 一个月做两日，咁啊要做足12个月。 系 啦，咁佢如果咧你完成咧，即系好完美地完成呢一个工作嘅话咧、你系有得40000磅。 差唔多有成40000嘅咯，已经 40000磅系最后先一次过俾啊，定系中间其实都枕住枕住俾我。 啊，咁啊，梗系一次过啦，你都未完成，佢点俾你呢个报酬咧？ 吓，无论点都有几十万、啊。 喂，真系。你谂下， 斋着拖鞋啫， 斋着拖鞋啫， 名副其实呢碗饭系拖鞋饭嚟嘅， 系 咪啊？ 就喺屋企啫，唔 唔使出街。 但佢有咩？佢有咩嘅嗰个叫评分标准噶？佢要唔要咧？我好巨细无遗咁讲咧，呢、這个钟头踩落去咧软淋淋，哇！嗰钟头踩落去咧，好似踩住个棉花咁样。 加油！我拍片佢 我谂拍片应该都系基本嘢啦，要啦。 咁啊，即系明自己着紧系咪啊？ 系咯，唔系噶，你拍片都要谂下点样表达出嗰个拖鞋嘅舒服同埋好玩咧咁样。 咁佢咧就有呢个拖鞋啦、睡袍啦，跟住咧毛毡啦、等等嗰啲嘅叫屋企嘅家居用品啦。咁咧佢就会有针对佢嘅风格 O 唔 OK 啦，即系佢嘅 style 噶嘛，都要系咪？咁啊，佢嘅性能啦，佢保暖性啦，同埋咧嗰个磨损嘅嗰个方面，各方面 用啦。 但系佢屋企啫，佢个保暖好难做到咩变化嘅。 咁咪嗰件睡衣啊嘛，即系譬如可能。 但系佢日日都系着同一对噶，定系佢会换噶？ 唔换噶啦，佢俾你嗰对咪就嗰对。 咁佢个保暖每一日都应该一样噶。咁佢咪有好难写喎、 啊？所以咧， 一个月里边你要日日都要写啊！ 家居系唔中意开暖气嘅，打开窗嘅，咁好冻啦。 唔系嗱，所以咧你就要有嗰个网红嘅思维先得啦。我已经即刻谂到啦，如果咧你要一个月焗住都系要着呢对拖鞋。但你每日都要俾片，即系一个月拆两日啦。咁你都要每个月拍拆两次啊嘛。 系啊系啊，一个月就着两次，12个钟嘅咁样。 系啦，但你系咪成年都系着住佢噶啦嘛？ 系都叫做系啦， 成年都着住佢。 再下个月就俾另外一个款你试噶啦。 佢又冇咁讲。 冇啊，可能同一款咋？ 佢冇， 佢哋拆足12个月喎，应该系。 佢冇讲话会再每一个月俾你面啲喎。 我以为系换不同款咧， 系啊， 测试佢唔同嘅牌品牌或者系嗰个款式啊。 嗱，所以。我覺得應該咁樣嘅，你嗰啲叫做量度嗰個拖鞋咧，舒唔舒服咧，唔係淨係著上腳嚟行路啦，可能咧我哋仲要有嗰啲咧，咧攞個拖鞋嚟打啰柚啊，係啦，睇下咧究竟痛唔痛，拍下烏蠅啊， 打準唔準啊？ 係啦，係啦，打曱甴，然後最極致就拍啰柚，咁我哋就可以咧邀請男嘉賓入場啦，哇，好嘢！ 哦，你逐個拍， 係啦，然後咧仲要咧佢蒙住雙眼嘅，哇，攞幾款唔同嘅拖鞋拍落去，你覺得呢個 pat 感覺點啊？哇，這個、呢個咧好似震咗一震咁樣，哇，這個、呢個咧直情想打多两下咁样，哇！呢个测试系咪兴奋啲啊？即刻 可以多啲啊！譬如我啱啱做完运动又着翻对拖鞋，究竟里面焗唔焗汗啊？臭唔臭啊？ 哇！但系点样 feel 到焗唔焗汗咧？最好里边咧就摆啲纳豆啦，就可以再 摆个小香菇 咧。系啦，喂，然后咧佢如果着睡衣咧，直情就玩睡衣派对啦。佢有冇啊？ 佢只系一个人咗需要， 系一男一女咗。 佢自己搵朋友嚟咯。 嗰一男一女需唔需要一齐住噶？ 我冇咁讲喎。 有咁笋咩？ 系啊， 不过又唔一定笋嘅。 咁啊，点睇佢摩擦力？ 系咯， 呢份工啊，我谂都应该有好多人想做嘅。 梗系想啦，好有创意可以谂到。 佢话斋咧，如果你得一对拖鞋，即系得款式嘅拖鞋咧，又点能够测试到咧？仲要着一年， 咪就考你技术咯。 佢话 老实讲，我自己屋企嗰对拖鞋都唔止着咗一年咯。 系啊，唔系，但系你冇得日日都俾评语佢噶嘛？ 着12个钟咁耐。 系啊，你日日俾评语佢，好难噶。 其实咧，即系我嗱咁讲啦，佢话每个月咧，你咁样着两次咧，一个月着两次咧，系有3000几蚊嘅报酬嘅。佢如果你完成晒成年咧，跟住俾埋个即系完美嘅完尽嘅，系咪完尽啊？即系详尽嘅 care report 俾佢咧，系攞手40几万港 纸。嗱，我仲谂到啊，如果咧系嘅话咧，就搵只狗翻嚟。就叫佢担拖鞋，睇 佢咬烂， 系啦，睇佢咬唔咬得烂啦，担得爽唔爽啦，舒唔舒服啦，再访问只狗，佢都系玩啫，系咪 先？你傻啦，你应该攞啲， 系啦，唔舒服啊，我咬好耐都唔断嘅佢咁样。 开人哋飞嗰啲叫做咩飞碟啊？吓，攞只鞋飞去睇佢点样担翻嚟，我咬唔得烂啦， 一样。头先咪去执拖鞋翻嚟咯，就系咁样咯，系啊，呢个都 OK 喎。 喂，咁嗰啲毛毡咧，嗰啲毛毡可以点样啊？ 毛毡， 我哋玩扯大缆咁样啦，大家 斗 睇啦，睇下佢坚韧度够唔够。 唔系搵啲空姐。叫啲空姐嚟试下，睇下边一啲咧似佢哋喺飞机上面派嗰啲毛毡，然后咧我哋揾啲人嚟试下咧就扮模拟呢个机舱咁样咧，哇睇下边一张最暖啊咁样， 吓 里边就咩都唔着噶咯。 哇咁 唔得，你本身已经着咗睡衣啊嘛。 再唔系我哋分开测试咯，系啊睡衣派对 咯， 所以难嘅。其实咧，我觉得佢最而家佢最辛苦咧，呢个年代咧就 系 你要谂好多唔同嘅 gimmick 咧，去表现出，譬如你话 check 温度嘅，咁你谂下之前我哋咪成日。见啲人咧话要喺最冻嘅天气咧去表达佢冻啊嘛， 系啊，究竟系 无所不用其极，有啲就话要食杯面，有啲话泼冻水咧。其实而家就系考呢一个创意嘅年代。 所以呢份工你话系咪容易做啊？我相信都 唔容易噶， 即系因为你用嗰时 OK 啊，你点去形容噶？嗰个用完嘅效果啦，你点样去试用啊？系嘛？ 真系，如果你俾我哋中国人做咧，一定要加呢个拖鞋饭呢个环节。你真系，你攞拖鞋嚟滗饭，边个滗得最好咧？ 系啦，边一个装嘅饭最多呢？如果攞佢嚟连煲煮嘅话，边个最腍 呢？ 一定有呢、這个 另类用途喎、 哦。唔系，我哋个拖鞋买到翻去，好多用途啦。嗱，阿田屋企知唔知点用啊？ 猜玩游戏。 唔系啊， 我每晚都咬噶。 系啊，阿华每晚都咬拖鞋噶。 系 啊，嗰啲含辛茹苦啊。 唔系 阿华 咬 系。系啊，即系卧薪尝胆，含辛茹苦 啊。真系惨咯。 攞洗完用钱用啊？ 没然后，忙碌一对手，在某夜里突然消瘦。时间它越那里悄悄偷走，昂贵的心愿逐渐被铁锈，何日发觉梦透，世上从没到。我是我，谁人的错？世界当然看重胜与和，唯我一动过那心窝。世界只敬仰最优秀的一个，那道一生念吗？沉睡半生。十年后人有几个，十年后成长得太久，连快乐也渐为罕有，惯了天天埋头永远不休，连间中一顿饭亦极歇够，如像变了木偶，每日呆滞 嚟拍啦，睡皇后啊 ，Jam 啊，邓紫棋啊， 系啊，恭喜佢啊，佢将碟啊《摩天动物园》攞咗奖， 耶、yeah, ，恭喜晒， 喺金曲当中 ，Jam，OK、okay, 好, 好。 喂，有啲近排啊睇电视嘅时候咧，即系吓咗我一跳啊！ 咩事？ 有见到咧呢、這个大台咧，呢轮咧过去嗰个星期咧都枕住咧有一个预告片咧，系话有呢一个嘅强大嘅制作啊，系又讲咧一个好似警匪。影片咁咧，跟住有呢个恐怖分子咧挟持咗好多人啊，喺香港啊，跟住咧又有啲阿 Sir 咧就同恐怖分子咧就喺度讲数啊咁样，系啦。 咁啊，然之後跟住咧，仲有咧係呢個大導演咧係執導嘅，咁充滿電影感。 哇 ，call 到600人噶都係咪啊？係咪嗰個啊？ 九成啊！咁我就以為，誒係咪嚟緊嘅新嘅電視劇咧？咁樣 係， 咁啊仲講埋23號禮拜六就會做啊嘛咁。而家我先跟住後屘咧先慢慢知。 哦， 原來呢個係警方嘅宣傳片嚟嘅，警隊嘅宣傳片啊！哇！喺咁 即系唔系剧集嚟嘅， 唔系剧集嚟噶， 哦，原来宣传片 啊， 动用咗好多人， 拍到好似呢个拆弹专家咁样啊， 咁犀利噶， 系啊， 哦， 劲啊，真系，哇，系都几抌本咁样。 咁佢有冇话里边特别有啲咩特定主题噶？即系 咁，我咧就唔系好熟咧，警队啲阿 Sir 咧个样系点啊？除咗阿一哥啦，系嘛？系啦，咁呢原来呢喺个宣传片入面呢即係个预告片啊，预告片入面呢，有一个阿 Sir 呢係有开声讲嘢㗎，原来嗰个阿 Sir 呢係真係警务处副处长括弧行动嘅萧 Sir 啊。 哦，即係佢里面啲高层都粉墨登场。 咁自己都要出嚟做戏啊。 咩呀，係佢係 call 晒咁佢冇唔係臨時演员㗎。 咁 係呀。知㗎嘛。如果係熟悉即係啲高官啊，即是警队的阿 Sir 边个打边个呢，可能一开始看到这个电视台播的预告片呢，就会知道咦，为什么有阿萧 Sir 都客串做埋嘅呢，咁就知道啊，其实呢个唔系电影嚟嘅， 哦， 是电视剧嚟。 佢里面都好多人嘅，即系佢话咧 call 埋有飞行服务队啊，机管局啊， 有传话一哥其实都会喺里面有演出。 有啊，有啲报纸将佢形容为咧呢个 Stanley 啊。即系咧，好似我哋睇 Marvel 咧 ，Sandy 咪成日都会咧隐藏角色，突然间出现噶嘛。佢话邓炳强想学佢咁样咧，突然间客串出现咁样。咁啊，佢里边仲有好多嗰啲咩装甲车啊、水炮车啊。嗱，老实实啦，平时都见过好多噶。 系啊系啊系啊，过去我哋见过， 见过好多啊， 生啊， 所以咧 唔陌生， 唔知会唔会睇呢条片嘅时候，我未望咧，唔知会唔会睇呢条片嘅时候咧，会勾起大家好多回忆咧。哦，呢架车我见过啦，嗰阵时咪睇到咯。哦，呢架系啊，即系 就唔知会唔会勾起回忆，不过就要睇啦。就礼拜六23号啊，23号即系大台咧就会有个足本版播。咁系咪真可以收到嗰、那個預期嘅效果，即係譬如係即係令到警隊嘅形象可以提升翻啊，又或者係警民關係嗰啲會唔會因為一條嘅宣傳片 一定會啦，係咯， 帶嚟一啲嘅唔同嘅變化，未知。我只係 咁啊，拭目以待睇下咯。 認真。 咁我要考你啦。你知 好龐大。 你知唔知警隊其實有最新主題曲㗎？梗 係知啊。 邊只啊？ 咩啊？之前阿鐘鎮濤咪作咗俾佢啊，一哥都有 排頭唱嗰只嗱，其實真係 係啊， 我而家仲係記得成龍大哥嗰只多啲 喎。哦，憑傲氣 係啊，憑傲氣眼看子多啲喎。 啊，咁嗰只就聽過啦。 係啊，呢只叫《捍衛香港》啊。 哦， 咁呢一套《 守和城》系咩嚟嘅咧？ 唔系，而家呢个就《守城》咯。 守 城系嗰个电影啊，系啊，哇！捍卫香港，捍卫香港加《守城》，系啦，锐武装甲邓炳强，系啦， 睇就冇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明伟同旅游事务专员黄志祖中午见传媒，介绍海洋公园嘅以未来路向。消息指，政府即将公布的海洋公园改革方案，包括将部分园区免费开放，引入商户进驻，希望刺激海洋公园的人流和消费。而机动游戏由于维修成本高昂，会逐一收费。消息人士预料，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视作度假村或者是一个旅游景点的目的地。公园本身定位是馆长，到时将会有超过一半的场地外判给营运者进驻经营。公园可以发挥管理人的角色，原有多个海洋及生物展馆会保留，以达至保育和教育目标。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新型肺炎疫情去年令全球经济增长下降大约4.4%，本港全年经济亦都预计收缩6.1%。但佢相信，如果新面世嘅疫苗有效，今年下半年嘅经济就会复苏。林郑月娥在网上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致开幕词，提到在疫情挑战下，本港金融体系展示了强韧度，联系汇率制度维持有序运作，港汇持续强势，都反映投资者对本港金融市场的信心。他相信在一国两制之下，特区继续奉行与世界接轨的法治嘅法制，享有法治以及简单嘅低税制，资讯同埋资本流通都令本港继续成为内地接通世界嘅大门。林郑月娥有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相信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加入市场。美国日前宣布制裁6名中央及特区政府官员。港澳办发言人批评美国国务院以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戴耀廷等人为由实施制裁，初步干涉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话，戴耀廷等人无视法律，公然非法组织所谓的初选和公民投票，严重挑战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破坏香港选举制度，目的是颠覆香港政权，已经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其他的法律。发言人又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美国反华政客抛出所谓的制裁，只是能够暴露他们以香港问题做文章，不遗余力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强调制裁动摇不到中央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季经济增长按年增长6.5%，创两年新高，好过市场预期的6.2%，亦都好过去年第三季4.9%的增长。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3%，亦都好过预期，但远低于2019年的增长6.1%。统计局又预计，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录得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又说中国去年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季度经济增长指标恢复至常态水平，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基础仍然不牢固，仍然要做很多的多项的工作，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嘅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1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8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0元，升15元；小米集团30.15元，升8.5元；美团326元，升18.4元；中国移动49.5元，升2.4元；阿里巴巴241.8元，升8毫；斯摩尔国际72.6元，跌4毫；中芯国际29元，升1.35元；港交所474.6元，升16.2元；比亚迪股份236.2元，跌9.6元。中国海洋石油8.27元，升1.8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7，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1点，跌227点。港金现价报16,90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6美元，卖出1,8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香港电影城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香港电影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喺新界啦，青山公路的岭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大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南地交汇处对出。咁喺荔枝角道咧，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去荔枝角道咧，就去旺角方向。经过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二台通识60秒。 要确保电器产品正常运作同埋耐用性，就要好好咁保养个电器啦，包括定期清洗、检查同埋维修。当进行定期清洁嘅时候，我哋要遵照说明书嘅指示。不过喺清洁之前，记得一定要删咗个电源同埋掹走个插头。当电器使用的时候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发出奇怪的声音、有异味，又或者是过热的迹象等等，就要即刻停止使用了，还有要安排有经验的技师去检查和维修。若果电器长时间都不用，就应该删了电源。而为了安全起见，出街之前应该尽可能熄了不用的电器。还有啊，现在很多电器都需要充电，记得要遵照说明书的指示，避免长时间充电。最后记得不要在家没人的时候充电。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60秒。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诶、哎，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哎，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喜欢就大声讲出来啦。 总之我不想回去啊。我喜欢香港啊，我想留在这里啊。我在香港可以自食其力，我可以生存到的。 由黄贤饰演的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不可以留在香港，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摄携手展翅。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没有对白的。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好深入啊！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道人妻信箱之爱的纹身。你以前咧见到咧有纹身嘅公仔人咧，你都会被标签，佢觉得佢佢真系一个坏人咧，好人有限啊，好人好姐咧，做咩走去纹身咧？系咪？纹两个公仔咧，就俾人感觉到你系黑道中人啊！但系随住时代嘅改变，而家纹身啊，第一。只要你觉得有意义，同埋只要你唔怕痛，就可以去纹啦。要决定纹身嘅人，又好少会问下你个父母可唔可以嘅。不过唔知会唔会问下你隔篱嗰个，又或者隔篱嗰个要求你去纹呢？吓，我哋今日请你阿 François、Rosalind 同埋 Darren 三个。好似有啲烦恼嘅嘢，有啲烦恼嘅问题要倾下咁噃。 Hi， Rosalind。 Hi， 我嘅好姊妹 François Darren， 点解音乐都冇埋嘅？我屋企个系统喺度啦，屋企。真系咧唔好意思，又要你哋咧走嚟走去嚟我山顶大咋，真系咧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同你出去 high tea 啦，真系。 哎呀，唔紧要啦，平时冇人探你，你咁孤独。而家老人院又危险啊，我哋上嚟啊帮到你咪好咯。 哎呀，难得你有地方聚啫。 系啊，点啊 ，Rosalind， 我哋上次咧嚟嘅时候，咦，好似唔系咁嘅噃。 咦系噶吓，我记得啊，放喺大厅嗰度，好似有一幅好巨型、好巨型嘅画咁样噶吓，唔同咗而家 吓。系，哎呀。神早应该转啦，样样衰衰，晕晕突突，咁样都知道你冇啲品味噶啦，真系。唉，你哋两公婆啊， 嗰张唔记得咗添， 即系佢哋自画像嚟嘅 ，Darren 啊，好样衰噶。 你哋两公 婆 辟邪啊，系啊，啲鬼见到都惊啦， 捉邪捉鬼。 哎呀，你哋两公婆啊，其实啲边见到人噶，画到咁鬼死大。 你先唔见得人啊！我哋吓你即系都算你有留意到啦。我哋刚刚庆祝结婚30周年， 哎呀，30周年啊！ 做咗样嘢，所以啊，将大画要加工之后先再挂翻上去咯。 我仲认你50几， 系咯， 结婚都30周年啦。 我18岁就跟佢啦。 系啊， 真系 咩啊？ 喂喂喂， 咩啊？ 算啦，恭喜晒啊！喺我身边咧，真系冇乜边几对夫妇可以一齐啊超过30年嘅。 菜，你都衰口嚟嘅，真系。不过讲咁耐都未讲重点、啊，你同你老公做咗啲乜嘢要加工啊？哦，我知啦。哎呀，你两个整容啊？会唔会太迟啊？ 整容嗰个系 Darren， 睇下佢啊，个尾个鼻啊歪歪歪斜啊，真系。 哎呀， 我做咗。爱的纹身 ，Darren 啊，我哋咪要唱嗰只歌啊，随着那美丽纹身猎人， 点啊？ 啱你哋年纪啦，咩年纪啊？你两公婆加埋，净系你自己一个都就系过100岁啦。 其实皮肤咁潮嘅时候，点样纹啊？ 去咯，唔知我纹到啲咩？哦，纹嗰啲美人鱼波浪咯，全部都一叠叠痕咁样。 Darren 啊，你暗沉沉咁样讲咩嘢啊？ 系啊，喂啊，你两公婆加埋成100岁噶咯噃。而家先嚟做呢啲嘢， 咪系咯啊！睇佢个款知啊， 睇佢个款啊，你方唔系比而家嗰啲咧咩新相识啊、女朋友啊，逼你玩纹身咩 ？Darren 啊， 系咯系咯，其实咧我都想知啊，即系去边度纹啊吓，纹边度咧吓，身体咁多地方，喂痛唔痛咧？咩价钱啊？ 都话你噶啦， 如果唔中意咧，可唔可以洗甩佢啊？ 哎，你俾人逼咧，系咪 ？Darren， 连你都中意要纹啊？ 唔系，我问你啊 ，Rosaline， 咩啊？你做咩咁有兴趣纹啊？阿 Francois 话系咪你有新相识女朋友逼你啊 ？Francois 系咯。 吓咪头先咪讲咗咯，冇逼啫。 冇嘢可以呃到你啊，咁都俾你估到啊。 吓 ，Darren， 佢即系我想话俾你听，佢唔系估到嘅，佢系做咗啊。 Francois， 可唔可以啊？讲下你嗰个心路历程啊。如果真系问咗嘅话，点解？要逼你个男朋友去纹身啊？ 哦，所以其实咧兜下兜下咧，我哋真系有 咩啊？ 我哋就 Rosaline 个纹身，去到 Darren 个纹身，又去到我个纹身。 你男朋友啊！ 好啦好啦好啦，哎，我冇谂住我今日嚟饮茶啫嘛，点又讲自己嘢？唔好 讲 个逼字，其实就咁样嘅。我俾翻啲音乐自己先。啦啦啦，喺我哋拍拖拍到情到浓时，你嗰度加个箭嘴，但系咩都冇嘅，即系咩意思咧？ 深情演绎， 你见唔见到啊 ？Darren 佢写住拍拖拍到，跟住加咗个箭嘴，跟住冇嘢嘅， 自己加啲情感落去啦嘛， 然后就加到情到浓时咯。 哎呀，跟住点啊？ 哦，身心灵啦，虽然都得到满足。哇，你写得咁仔细嘅， 情与欲咧， 系咯，咁咪身咯，就咁样嘅。虽然满足晒对方啦，但系都唔够、啊，因为太澎湃啦。咁又话满足，又觉得澎湃唔够嘅，所以决定将我哋嘅爱呢刻喺我哋两个人嘅身体上面，等我哋两个名副其实，身连身，心连心，讲身又讲心，最好买人心，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实际又经济， 以人同行，一人价钱。 对唔住，我讲埋 sales 嗰句出嚟添 ，sorry。 哦，咁系咪一个公仔啊？ 我唔系啊，我将成个主题公园纹咗上我身度啊！ 哇，系犀利犀利， 佢都系啊，佢纹咗成个海水公园啲动物啊，真系系啊，佢有一个水族馆啦，同埋一个咧就系熊猫馆。 纹上眼啊！ 咁你咪出个小矮人啊，喺度出咗转啊！ 梗系啦，我直情纹白雪公主啊！ 先一个女人啊，爱到盲咗就会系咁样噶啦，就会有咁嘅要求噶啦 ，Darren。 但系咧，你依家好似寂寞的心夜夜叫， 我要你每夜陪住我。 咩嚟噶？ 你冇听过咩？正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唔系个长系好重要嘅吓，只在乎曾经拥有咩？ 即系 虽然依家你分咗手，但系亦都唔会介意有个前度嘅纹身喺身度。 系、啊，我唔记得咗我分咗手嘅添。蔡 咩啫？你系 enjoy 喺嗰段嘅爱情里边嘅你。 OK， 咁、啊、你点算啊？ 就咁样嘅。我而家每日冲凉嘅时候咧，我一望到自己身上面咧嗰啲滴滴嚟嗰啲公仔咧，我就谂翻起佢咯。我就谂翻起咧佢哋嗰个。 抵死啊！佢成个海水公园喺身度。系咁啊！ 好在我拣咗迪迪尼公仔，个死咯！我拣咗海水公园， 而家 搞到经验不善啊！佢而家系咪先？我就即刻会谂翻起呢一段动地惊天爱恋过嘅爱情啦，我就会得到一个会心微笑，有时仲会谂下咧。啊！从前情人好吗？你别过吗？还想我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而家讲得轻松啊！啊，你啲记忆都几好嘅 ，Francois 吓啊，净系记啲开心嘢，难为我想当年啊，不停咁制止你，唔好叫你割皮啊！ 哇！咩话割皮？咁惊？我以为我要嘅啫， 你都要咩？ 又话生眼皮啊？ 几咁大？ 又话爱到分离仍是爱嘅吓？ 佢啊 ，Darren 出应不应该？ 佢唱有味啊，范华而家开演唱会啊！佢啊 ，Darren 听住啊，分手嗰阵啊，佢就话好后悔同个死佬一齐癫玩纹身啊，仲话宁愿唔要只手啊，都唔想见到个死佬个名喺个自己身上面影衰佢啊！跟住点啊？你话 系我嚟噶？ 系啊，跟住你点啊？ 乜有啲咁嘅事咩？点解我有讲过我都唔知嘅？哎呀，不如都系唔好讲佢啦，讲我啦，又讲你啊，不如讲翻 Darren 好过啦。你女朋友好似我咁激嘅咩吓？ 冇啊。 咁冇拍拖拍到谈婚恋爱嘅嗰阵系咩？ 咩个谈婚恋爱？谈什么恋爱？ 谈婚恋爱 不应该。 系咪结婚啊？ 系先谈婚论嫁。 系啊。 哎呀，切！咁你纹咩鬼身啫？ 咪系咯。 哇！呢句说话由我把口讲，我自己觉得好冇说服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咩都冇啊！你做咩又为咗佢而纹身啫，傻猪！ 即系讲意思，讲紧佢啊，咩都冇嘅时候纹咩鬼啊？身啊个女朋友叫佢， 我都唔认同呢个讲法。 女朋友话、啊：如果我愿意同佢去纹呢个情侣图案呢，咁啊，即系代表啦，我唔会啊再唔定性啊， 哦、 我会永远啊同佢喺埋一齐，永不分离、啊。 真系名副其实嘅纹身猎人咯、啊，到时你就变咗。 哎呀， 你女朋友咧，我想问一下咧，佢读边一间幼稚园噶？ 咩意思？ 而家咩年代啊？纹咗身就代表一生一世，叫佢唔好咁啦，失礼街坊啊 ！Darren 啊，你有冇应承佢啊？ 梗系冇啦，第一。纹咗身就代表咩呢？好多人呢择咗个吉日结婚啊，最后都可能会离婚呢。 你做咩讲我啊？ 吓系嚟咩？ 我分咗手嘛。 系啊。 第二，我哋拍拖都拍咗一阵啫，咁快有咁高嘅要求、啊，一生一世咁样啊！我唔想衰收尾啊！我对自己冇信心。 哎呀，咁又系嘅，有啲靓妹仔啦，贪新鲜刺激。要威又要戴头盔，以为咁就箍得住个男人。哎呀，好心佢呀、啊，增值自己，弄一弄自己先啦。 咩、自己话？ 发育好好噶、 啊，咪弄一弄，对自己隆重啲啊。 O K， 系啊。 咁有冇发现佢身上面有啲大大小小嘅图案系人哋嘅名嗰啲纹身啊？ 啊，你话我女朋友？ 系啊，梗系啦。都问我咩？ 你当 我 女朋 友识咗佢唔系好耐啫？ 你当我女朋友系本 copy book 咁样啊？ 我啊同佢唔系识咗好耐，老老实实我啊未睇过佢个身上面。 哎呀，咁彻底啊！你真系， 只系见过咧佢手手脚脚啫，就真系有几个噶纹身。 哎呀 ，Darren， 我真系估唔到你咁纯情小男鸭嘅，识咗咁耐都仲话未见过人哋真身，真系 未上当啫。 哎呀，咪就系咯，哎，你方佢唔系集邮咁咩？每拍一次拖就纹一个名喺度，好似储啲邮戳咁啊。 咪就系咧，记住啊，守住个身啊，唔好俾人任人摆布啊！你估我同我老公咁恩爱卅年咩？ 哎，得啦，其实啊，你唔讲啊，我都唔会整嘅，因为。我怕痛嘅， 冇用啊！ 为何从来若我生气，哭是我，不是你。才明了若眷恋你，遇过的开心等于痛悲。我似你胸口中刺上的花，但愿在体温里给孵化，为求能留住晚霞，等糊涂时便强忍泪，或看便会停下。用力太狠，爱像纹身，无痕就等于不够吸引。当刺针刺入灵魂，洗不去还是没记起更动人。陷入太深，爱像纹身，如承诺一生里的刻印。不细心那肌肤的美感，色彩终于变腐烂。 郑融的爱 的 纹 身 啊， 真系 exactly 呢只歌啊吓，系 啊有冇啊，会唔会啊？ 我 系啊，会唔会激动到咁样啊？ 真系怕痛啊！ 我真怕痛。 如果而家唔痛嘅咧， 冇痛 嘅， 冇痛嘅点咧？ 公仔纸咪得咯， 都会谂下嘅。 哦，我真咁系由于咩基于咩原因之下会做呢件事啊？ 我谂系爱嚟鼓励自己啊！ 鼓励自己，即系例如点啊？ 拍拖嚟鼓励自己。 我发觉而家多咗咧，男士好，女士好咧，佢哋啲纹身咧有型咗好多咧。 系啊系啊系啊！ 有一啲咧，佢哋会纹一啲俊语啊，即系英文啊。 哦， 嗰啲咧情句诗咁样咧，纹喺个 一寸光阴一寸金，系啦嗰啲咁样啦。 系啊，纹你长城长又长，你又 就净系纹喺嗰度嘅，系啊，纹你长城，纹你长。 唔系，记唔到个几个字啊？ 唔系，平时就净系见到万长。 系啊， 咁咧就爱嚟咧，鼓励自己咯。 唔系，即系哦，你 当你咧 会噶打气啊？ 喺最 失意嘅时候 啊。最落魄嘅时候，你要自己振作咧，就好似把心一横，就喺身上纹一句咁嘅说话，鼓励自己。 而家好兴噶嗰啲譬如嗰啲歌手啊，或者啲球员咧，佢哋成日都会突然间多咗纹身咧，可能都系因为咁样咯，即系激励自己嚟噶。 喂，但系你讲紧激励啫，我讲紧头先就系隔篱嗰个啊， 爱情嗰啲 隔篱嗰个啊，而家好多咧都兴咧系一对嘅情侣纹身嘅，好多唔同嘅图案啊、字句啊，可能个 love 咧你系得 L O 啊，佢系得 B E 啊，嗰啲咁样。 你咧，你会唔会啊？你结婚嗰个年份最长，你最接近剧中人， 系 你会唔会嚟翻个爱的纹身啊？ 老何先咧个稿里面咧都有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呢个我系我会觉得我唔会制咯，即系 怕痛啫。 唔系啊， 你问过你阿妈咪得咯。 咁我唔会咯。 你问过你阿妈咪得咯，你阿妈都赞成，跟住佢就问阿妈你咪俾埋钱啊咁样，阿妈话好啊咁样，咁咪得咯。 我会秉承嗰句说话，我唔制咯。 哦，你试下将身体发肤受诸父母纹喺个身度咯。 你都话翻 你提醒自己啊！ 唔系同啲人咧贴喺个街照同写住不准标贴一样啊！ 照计啊，片就应该唔怕痛噶，仔都生两次咯。 系咯， 唔系因为怕痛，我真系系基于嗰个原因，我认真。我当然同我仔女讲话，你唔准啊，咁样噶。 都唔准啊！ 呢样嘢真系要谂得好清楚先去做啊，真嘅，因为真系成世噶嘛。 唔系最好问啲世界性啲嘅咯，譬如你问我爱你呢三个字咧，无论你个男女朋友系陈李张黄河咧都啱用啊嘛。 千祈嘅，记住唔好纹个名啊！ 系啦系啦，纹个名都系纹。 好灵咁就唔好啦。 系啦，唔系，如果真系要写嘅就写 Dear 啊 ，My Love 啊嗰啲啦。 D 啦， 系啦，嗰啲又叫做世界性啲名啊嘛。咁啊，身体实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 美国反华政客抛出所谓嘅制裁。只能夠暴露他們以香港問題做文章不遺餘力壓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強調制裁動搖不到中央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 6.5%， 创两年新高，好过市场预期的 6.2%， 亦都好过去年第三季 4.9% 的增长。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3%， 亦都好过预期，但远低于2019年的增长 6.1%。统计局预计，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录得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又说中国去年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季度经济增长指标恢复至常态水平，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基础仍然不牢固，仍然要做好多项的工作，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3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8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7.5升12.5，小米集团30.2升9毫，中国移动49.5毫升2.45，美团323元升15.4，斯摩尔国际72.05先跌9.5，港交所473.8升15.4，中芯国际29元系升1.35，比亚迪股份236.4跌9.4，中国海洋石油8.22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25，瑞士法郎8.695，澳元5.963，加元6.073，新西兰元5.527，欧元9.35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4点，跌254点。港金现价报169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16美元，卖出182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噶。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百胜角路。喺港岛方面，坚道去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亚不落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西摩道噶。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亚不落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西摩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奖， 铜奖姜涛， 银奖 许廷铿， 金奖周柏豪。 如果杯盡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赴黄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11嘅风骚快活人啦，继续讲个天气先。 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7%。 呢个妈 系啊， 即系14变16喎。 我唔知啦，其实如果今日我翻嚟嘅时候11度咁上下，就开头慢慢升。 唔系，头先升过1度噶，15度嘅。咁啊，而家16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嗱，头先有个话题咧，就听新闻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啊，即时新闻咧都出埋啦。就是关于咧我哋呢个主题公园之一啊，海洋公园。 系， 即系头先我哋话我丁文新咧，你问个迪迪尼，我问海洋公园咧，就都乘机抽下水嘅啫，因为佢而家谂住够忙啦， 就 要谂新 方案。 系啊，新方案呢、這个新方案咧，其实如果睇翻资料咧，都唔系今日先爆出嚟噶啦。其实系啊，即系早喺咧政府谂住咧，即系再泵水啊 嘅时候有提出过噶啦。 已经提出过噶啦，咁啊不过咧今日就好具体地咧就又讲多一次俾大家听咧，就 系 咁嘅，大家要谂下咯。佢话海洋公园咧谂住咧有个新嘅变革咧，第一就一叫做咩咧，一甜一苦嘅，甜咧就系话喂可能咧入场免费， 哦即系入去就免费， 入场门券就免啦，不过 入去免费 系啦，咁啊甜喺呢度啦，咁啊苦系咩咧？苦咧就系话如果你想玩机动游戏咧，逐次收费。逐样收费， 未必系苦喎、 哦。啊，系嘅，你睇下你点 苦、 啊。好啦，我哋揾下两位都好中意，可能去呢啲乐园度打帮衬。 系、 你讲下先，田振鹏。 我好中意，我系田振鹏啊。 系，好。 咁我咧就觉得，呢、這个方案咧都唔错，唔错。嗰、那个地方喺边咧？就系、是、嗱，如果佢唔使俾入场费，即系就咁行入去咧系免费，咁咧我就会为嗰啲做喺入边开餐厅。同埋賣精品嗰啲嘅檔口嗰啲商户咧，就開心啲。 即係點解 咧？你如果你平時要買入場券先可以入到去，咁先至會有人嚟幫襯食嘢啦。入面都有幾間餐廳噶嘛。咁、但係如果其實佢啊唔需要買入場券嘅，就咁行入去，佢其實中意入去海洋公園 食 個餐都得㗎。係 係冇錯。 咁佢又會覺得。OK 喎、哦，即係嗰個遊客又會覺得 OK， 而嗰、那個做食肆嘅生意嘅嗰位老闆咧，佢又變咗咧， 佢又錢賺， 因為你嗰個門券收得貴咧，搞到我連食客都冇買。 係係係。 嗱，咁啊，大前提要佢如果唔收嗰、那個，唔收嗰個叫做門票嘅時候，佢個價錢相對地調整一下喎、 哦。仲邊度調整啊？ 食物 係 咪？ 食物啊？ 調整價錢咯，平少少咯。 唔係你咪講食物先。 嗰、那個係啊係啊係。 係咯係咯。 即係個食物啊，頭先阿彭仔講緊食物啊嘛，食物同埋精品啊，咁要調整下調咯，要下調下咯。 佢可能如果唔下調咧，你就唔幫襯啦。 唔下 调嘅，其实都 我谂佢未必会下调，调翻转去上调。 系咯，咁问题就系我入去里边，即系我去入去里边玩，我就夹硬一定要食佢，咁啊冇办法啦。即系要贵都要冇办法啦。但系而家我唔使，咁你想吸引出边嘅人，你系咪应该调低啲嘅价钱嚟吸引外来唔嚟玩，但系嚟食嘢嘅人咧？即系如果咁讲啦， 我唔系好记得佢啲餐馆咧有咩咁特别噶，海洋公园嗰啲。 佢其实装修完之后咧， 有冇特别 噶？记唔记得我咪去咗一次佢隔篱嗰个酒店度 啊？你 黐人嘢，咁所以我有去过一趟呢、這个 点啊点啊 海洋公园，佢入边有一间系食泰式嘅， 系 啦，食泰式，另外咧就有一啲系食好嗰啲系咪叫做轻食啊？即系譬如系一片片薄饼啊，或者有啲三文治啊，或者蛋糕啊，有啲似 coffee shop 啊， 即系有钱冇定使，食极唔饱有排埋单嗰啲， 饱唔会食唔饱啊。不过问题系咧，都几多人等位啊？呢、這个多人等位都系一个问题。 咁上面咧，上面 上 边半岛嗰度，即系喺南 车。上一次我冇上到山啊，但系过。过去的日子咧，就上面有个咩系 麦叔叔啦，同埋有烧腊咯， 熊猫好似有个熊猫餐馆噶嘛， 系都系啊， 亦都有系我唔记得咗个系海。是海洋做主题啊！ 有个唔知咩水族馆，好似环回咧，坐喺度，你见到啲鱼喺度游嚟游去噶嘛？好似系 食住个三文鱼咁样。 系啦，系啦。Hello， 兄弟咁样。 沿途唔同路段都有铺头嘅。 仲有间酒楼嘅。 系。 系啦，咁咯。 系咪有个咩集古村唔系佢嗰度？ 系啦，冇咗啦。 点啊？ 好耐冇去啦！我真系好耐冇去啦，真系。 集古村啊！ 系啊，所以咧，我其实就想问下咧，佢有冇一啲餐厅咧系吸引到咧，就系你唔玩都想去食嘅？ 咁应该 暂时未有， 系啦，即系仲要远到去，大佬去黄竹坑、啊， 暂时未有， 系啦，未冇得玩都要去食、啊。 呢个咪系财路咯，佢要搞一个咁样咯。 所以就头先阿犬讲个啱啊，因为咧，如果佢用现有嗰个阵容咧。可能啲人就话吓、啊，如果我去到玩要俾钱，但系如果我净系入场嘅话咧，唔俾钱就冇嘢玩，斋食。你啲食系咪真系吸引到我要山泉水走入去先？ 真啦，我又 唔食添。 系咯，咁有咩玩啊？ 但系咧，我如果作为我个人嚟睇啊，即系免费入场， 免费入场， 即系跟住去玩嗰阵先俾钱咧。 嗱，佢而家又 好似又唔系几好咁。 嗱，我仲要讲埋咧，佢有个细谂法咧，你可能会更加秒嘴嘅。嗱、 哦， 不过而家呢个都唔系定案嚟，而家建议啫。佢就话咧谂住系咁嘅，第一免费入场啦，不过缆车、水族馆、熊猫馆另外收费。 缆车、 水族馆、熊猫馆另外收费，咁啊，机动游戏亦都系需要呢、這、一个， 即系逐个逐件计咯， 逐件收费， 逐件收费， 系啦。咁你连即系一啲你真系比较主打一啲嘅咧，你连个缆车都要俾钱噶、哦， 譬如咖啡杯啊，即系嗰啲玩即系轻玩嘅嗰啲游戏啊， 咁我就会睇下佢究竟个定价系几多钱 啦。我有啲唔明白，咁我入场我有咩睇啊？因为我又系唔记得咗海洋公园， 你可以影相啦，花花草草啊！ 系啊！ 如果除咗熊猫馆同水族馆，其实里面仲有咩睇啊？ 入边仲有 其实我都几年前去咗一次 小熊猫啊！ 嗰啲会唔会分开噶？咪分唔分开噶？熊猫馆同埋嗰只小熊猫系分开嘅。 小熊猫就一个馆嘅，熊猫馆就熊喂熊猫馆仲分两个馆喎，而家 系咪啊？ 仲分两个系啊？ 咁可能佢有得有即都仲有啲嘢睇嘅，就算你唔俾钱都。 有咧，咪咩马达加斯加嗰只咁嘅狐獴啊？ 系啊系啊，狐獴啊，狐獴啊， 系啊 系啊， 嗰只嘢啦。 嗰啲鳄鱼馆应该都系啦，系嘛？ 咩馆啊？ 鳄鱼馆啊？ 你边度有？ 有啊！我对上一次去咧，我见到佢啲鳄鱼喺度噶。 喺边度啊？ 海洋公园咯。 去边格啊？有企鹅就嘛？ 唔系喎。 你咪去老翻海洋公园啊？ 冇鳄鱼嘅咩？ 贝贝喺呢个 唔系啊，有鳄鱼噶。 老衬底俾人投咗啊！ 你咪上大陆网啊？你真系麻烦啊！ 我唔信海洋公园冇鳄鱼。 我有，佢食你嘅大鳄咯，食你钱嘅大鳄咯。 我都唔印象 去到。嗱，即系咁样嘅。 水母馆咯。 但系其实咧， 咁呢啲都 OK 啦。如果你免费咪睇到咯。 你咩水母馆啫？咪真系水族馆里面啫嘛。 哦。 你头先讲狐獴啊、马骝仔啊嗰啲，全部都喺熊猫馆隔篱嘅咋。 隔篱就唔代表喺入边。 系啊，喺成个熊猫馆里面，佢分熊猫馆喺左边，其他嗰啲马骝仔啊嗰啲就喺右手边。 唔系嗰啲咁使唔使俾钱？如果根据而家呢个玩法， 应该系要俾钱 嘅 噃。 唔系，熊猫馆还熊猫馆， 冇啊！佢一次过噶， 你俾俾一筆錢就入去熊貓館， 就睇曬 睇曬頭先嗰啲咩馬騮啊、狐獴嗰啲。哦，咦？所以嗱，我就問，我唔知道我嘅問題就係話，咁如果我唔俾錢，我睇到啲咩？ 你唔俾錢就可以齋喺裏面好多嘅擺設嘅， 淨係睇擺， 唔係佢好多 好靚店一樣， 係啊， 佢好靚嘅。 哎呀，其實有好多長者其實唔使錢噶嘛，而家入海洋公園，佢哋都可以當入去行下公園散下步噶咋。 因為 有鱷魚啊，有聽眾都話啦，有鱷魚嘅海洋公園 喺邊度啊？ 我都記得，我點記得個地點啫？因為嗰陣時嗱，我好耐啦，嗰陣時仲係港台咧有個節目， 葉雨林 可能 係 啊。我好耐之前咧，嗰陣時我哋港台拍中文嗰啲特輯咧，我入咗海洋公園拍一次噶，跟住入到去嘅時候，我都成十年前起碼有，我明明見到有鱷魚，佢嗰、那個嗰、那個池館咧喺對面嘅，佢話誒嗱個聽眾幫我啦，佢話喺間餐廳嘅斜對面，邊間餐廳我都唔知啊。佢话喺间餐厅嘅斜对面好细嘅，喺海洋列车对面啊，喺啊，总之 海洋列车对面啊， 系啊，总之我啱啊，有条鳄鱼啊， 系啦、啊，我话搵条俾你噶啦， 点、啊、都搵到条俾我咁样， 系啦、啊，听众帮你搵咗。 咁而家咧，我哋都讲翻咧，即系最新嗰个消息咧，仲系咁样嘅，因为佢话咧，想引入一啲新嘅餐厅或者叫商户啊，即系应该唔限于餐厅啦。 即系如果 佢真系要吸引到人入去 喎，系啊，因为如果你想打免费入场，然后仲已经有啲嘢睇嘅话咧， 我想话佢系咪谂住转型，跟住外判晒所有嘢啊？即系话，譬如你而家咧系 变咗地产项目咁 啊？唔系啊，即系嗱，你谂下，嗱，佢有笪地，咁啊，佢。而家即係入場費就全個海洋公園就係全個就管，即係去管理曬所有嘅遊戲啊、設施啊等等等啊嘛。如果佢而家我唔收，我有笪地喺度，跟住咧你啲外來人咧嚟啦，你要嚟參與擺低一個鋪喺度，就可能一個 game 咁樣，會唔會係變咗餐廳一樣食肆一樣咯？係咪咁？ 我唔知道佢可能就分開啦。總之佢一 變咗外判， 你呢個零售同埋餐飲就可以咁樣做法。 係啊，同埋咧有啲網民咧就真係唔係幾 buy 咧，佢就話覺得佢變咗好似咧嗰個咩嘉年華、 嗯， 因為之前咧中環海濱個嘉年華咧，佢裏邊全部都遊戲都係逐樣收費噶嘛，咁有啲網民咧其實唔買帳啊，即係佢就會覺得喂邊有世界級嘅主題樂園咧變咗逐樣收費噶。 咁又 係，真係冇喎！嗱，你迪迪尼又唔會，就連啊，你去到台灣啊，即係你可能你話裏邊有啲主題樂園咧，嗰陣時我去過咧、 啊，台灣都有， 台灣有好多主題樂園嘅。咁咧，佢哋個玩法咧，有啲網民就話，如果你可以學佢哋咧，譬如話外國人嘅收費咧就貴啲，或者叫正價啦，本地人收費就平 啲， 就另外一隻價，咁可能又會吸引啲啦。同埋咧，我嗰陣時我去過台灣咧，有個叫六福嘅動物園咧。嗰、那個好好噶，我帶啲僆仔去玩咧，我覺得佢最好咧就係你咧，佢有個劃一嘅票價嘅，你入到去啦。咁咧佢就話啦，如果你淨係想睇佢基本盤嘅話咧，你就俾嗰唔知百幾蚊港幣你睇曬啦。但係你話唔係，我入到去咧，我除咗想睇普通動物咧，我仲想譬如話坐架車入去睇下獅子老虎嘅。咁你咪再買另一隻套票咯。咁嗰個就叫做係啦，嗰啲就叫做增值，即係佢個，我覺得佢 即係可以包幾多樣遊戲嗰啲。 係啦，佢個用法咧就變咗係話，一張門票就基本價，如果你想多啲咧就增值，就買另外啲套票咁樣。 我諗咧，即係定得呢個新方案出嚟嘅仁兄咧，佢應該背後都有另一套，就係、是、到時咪賣套票咯。 係啊，冇錯啦， 就係啦， 有都有人咁樣提議，係啦，可能就話會唔會用套票形式嚟玩咯咁樣。 應該都到時會推出賣㗎啦。 係啊係啊， 外國嘅迪迪尼咧係有。咁樣分嘅，即係話譬如你，因為佢太多個館啊嘛，咁即係唔同香港啦，香港就可以玩曬啦。咁、但係外國嗰啲好多個館咧，佢就會話啦，係真係分唔同個套餐。以前啊，而家唔知道有冇啦嚇。咁就有分啲套餐睇，可能有啲館你唔想玩咧，係咪冒險嗰啲、可能你唔想玩嘅，可能我淨係想去睇水族館、睇熊貓館就算啦咁樣。 啊、都係㗎、我覺得如果咁樣咧，就可能就拆件咯嗱。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佢個收費咧，我冇記錯，好似四百幾蚊㗎。四百几蚊噶嘛，咁、如果当系 snake 界啊，佢减到点样嘅一个入场收费，你就觉得合理啦。 吓、而家唔收入场费， 唔系，但系如果个套票价啊嘛， 即系逐样机动游戏或者系玩乐设施啦。 嗱，我哋如果咁计啊，佢完全免费嘅，但系咩都冇嘅。你玩机动游戏要俾钱啦，如果唔系你净可以影摆设嘅话咧，咁但系你山长水远噶嘛。是不是山长水远第一啦。第二呢就是因为他就推出呢就可能基本套票的。 是。 譬如会不会100蚊 就是坐缆车啦。 是啦，可能坐缆车。咁就包少少起码睇个水族馆好啦。 熊猫馆啦。 是啦是啦。咁然后逐馆加咯。可能你加多50蚊就多个馆啦咁样。是啦，咁样得唔得呢？如果 Snighty。 睇下佢吸唔吸引，即係我想去嗰啲地方。嗯、但係咧，過往我哋就咁一張票入到去裏面，任玩任 係啊，一張票睇到笑 啊！性咧，我就覺得我唔想咁樣。 如果咧，如果佢分拆係咁樣咧，佢依然都係冇變過四九九呢一個、嗯叫做最高消費， 係 當都係咁樣四嚿五嚿水啦，齊頭啦嚇， 五百蚊， 佢依然都係封頂嘅最貴咁樣嘅。呢、嗯這個就全餐。咁但系跟住佢就同你斬件啦， 呢個係全餐， 呢個全餐就500蚊。如果咧你話我淨係想要熊貓館咧，譬如舉例就入場費加纜車加熊貓館咧，可能就200蚊。 哇，咁咪好喎、 啊！係啦，咁但 係有啲人咧，有啲朋友佢哋唔玩機動遊戲，係 啊，我去到我唔玩機動遊戲噶， 唔玩噶嘛，佢覺得蝕咗噶， 同埋要嘥時間，嘥時間等啊， 係係要排隊等， 係啊， 咁你可以選擇唔、 啊、 玩呢個住，玩其他嘢先嘅啫， 玩， 唔係我直情唔玩啊嘛，咁、如果佢變成係200蚊入場嘅， 嗱，梗係咁，你 咁就好啦， 你又唔好全部，你可以俾一啲人係唔玩嘅，就又有另一個收費， 咁咪套票 A B C 咯。 系啊， 咁譬如有啲系全包嘅，咪、就俾入场费得唔得咧？ 就系咁样咯， 即系弹性啲就可以嘅。 系咪咁 好啊？系啊， 弹性多个选择系 OK 嘅。 系啊，嗱，咁啊，听讲政府晏啲就会公布细节，因为头先即时新闻都系消息人士透露啦吓。 系、 啊，咁啊晏 透露得都， 咪就系、 是、咯，不远啦。 系啊，咁我希望佢今次真系咧听下大家市民咧，因为其实市民就系嗰啲消费者咧、 嗯， 究竟你边一个方案大家最中意嘅？覺得抵啲嘅，先有機會可以令到海洋公園可以變翻我哋昔日嗰、那個即係嚇天堂樂園咁樣咧，睇住啦嚇。 喂，好似話八月開埋水上樂園喎、 哦。哦、真的看不看得到的？ 喂喂，我啱啱睇到咧， 好驚我而家都真 係，唔係咁咁希望佢，唔係但係佢工程繼續做緊嘅，譬如嗰兩間酒店啊，即係另外再起多兩間噶嘛。 係啊， 嗰條鱷魚咧，我想揾翻啊，真係 有啊， 而家整咗個鱷魚潭喎，話咁啊，就話中國紫楊子江遠渡而嚟嘅喎，就你駕臨咗海洋公園喎， 我嚟咗添啊， 咁樣 啊，真係我孤陋寡聞。 咁你上次去你冇睇到？ 咩啊？ 系咪嗰样啊？ 系喎，喂，而家已经嗱公布紧啦，海洋公园未来路向记者会就开紧啦，咁大家可以 拭目以待啦， 拭目以待啦吓。 转去啲。 2021, we could have some fun, maybe you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Think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Do you wanna fall in love? We don't gotta make it so.I don't mean to act so cold. It's just an excuse to let you go. You're just staring out the window. I just wanna kiss you from the driver's seat. Baby, you're invaluable to me. I know sometimes I don't show it, but I know we'll get through it.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I know who you really are. Maybe I'll give you it all if I could do something just to prove to you. I'm still good for you. If you 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Never on time, but I'm always there when you call. Stay on my mind, it's somethingMaybe you could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Oh, 2021. 2021, we can have some fun. Maybe we can run. I could be the one. Maybe you're the one. It's time to go hard for you. Love me. Baby, I love you.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but you. 我都话噶啦，真系有鳄鱼管噶， 真系大件事啊！我哋问咗三个夹，系都唔知道，咁究竟鳄鱼管喺边？ 虽然我都鳄鱼都唔吸引到我哋，咁咪有都唔觉啦。 啊，我呢度其中一份报纸啊，冇即系最迟啊，2015年嘅时候，我肯定唔止啊，因为我时我拍嗰嚿嘢都唔系2015年。2015年嘅时候咧，已经有报纸有卖咧，就海洋公园有个鳄鱼管，同埋影住张相咧，就系话咧嗰条鳄鱼仔咧，识得两只脚，好似企。身咁样噶，佢嗰个角度 exactly 就系我当日入到去见嘅时候咧，喺个玻璃管咧侧侧地嘅地方睇到两只鳄鱼咁啊，就递嗰两只脚喺度咯。哎，不过唔紧要啦，呢、這个时候最紧要咩啊？睇佢究竟之后点发展，有啲咩免费园区俾我哋玩嘅。嗱，听新闻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收集得到的意见，很多人都希望海洋公园保持教育和保护动物方面的优越性，亦都希望公园可以逐步改变营运，并带动南区以至是全香港的经济效益。邱腾华说，海洋公园会向两方面改变，包括部分园区可以免费开放，部分设施就外判给其他的营运者经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公务员以市民身份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受基本法保障，但如果公开宣示以公务员身份表达意见，除非与公务员本身的薪酬待遇有关，否则必须考虑言行和其身份是不是有冲突，或者令人误会会不会不支持政府施政等。至於日前已經宣布解散的新公務員工會，有議員關注即使他們簽署聲明是不是會被接納。聶德權說，過去一年多有公務員做了懷疑違反公務員守則或者是政治中立的言行，當局正是認真和嚴肅地處理和跟進。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油麻地一带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越嚟越多，反映系传播病毒嘅黑点，认为政府应该将冇确诊个案嘅大厦都纳入强检范围。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呢一區大部分都是舊樓，住客有很多地盤工友和少數族裔，他們與地盤群組有一定的關係，如果等到有個案才檢測，相信病毒會傳播出去，附近的地區都會受影響。另外，當局的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今天開會，對於挪威有近30名長者在接種美國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研發的疫苗之後死亡。何柏良认为看不到有任何原因显示有安全隐患，外界适宜冷静看待数据，无需自己吓自己。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 6.5%， 创两年新高，好过市场预期的 6.2%， 亦都好过去年第三季 4.9% 的增长。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3%， 亦都好过预期，但远低于2019年的增长 6.1%。统计局预计，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录得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又说中国去年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季度经济增长指标恢复至常态水平，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基础仍然不牢固，仍然要做好多项的工作，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2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1,27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8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7元，升12元；小米集团30.15元，升8.5元；中国移动49.4元，升2.3元；美团324.2元，升16.6元；阿里巴巴241元无起跌；斯摩尔国际72.3元，跌7毫；港交所474.2元，升15.8元；中芯国际28.95元，升1.3元；比亚迪股份236.6元，跌9.2元；中国海洋石油8.21元，升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8，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3点，跌305点。港金现价报16,9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35美元，卖出1,82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的超新星是黄佩敏。 多谢展翅个案经理啦，黄姑娘啦，即系佢会同我分析咯，同埋会引导我一个新嘅谂嘢嘅思维。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频道。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桂花田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睇下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你只窗冇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嚟到风之 book 嘅下集啦，阿怡啊，系啊，你唔记得咗啊？我上次咧学咗阿桂花田嗰个上回分解下集解释咧， 系啊， 系啦，上一集咧我就介绍呢本书咧就系呢个马尾刀啊，雪收藏之家具篇。嗯、我仲记得咧，我抛低咗一个问题咧，就问两个拍档嘅啦。好快简介翻咧，马尾刀咧系一个收藏家嚟嘅，咁喺大陆咧直情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咁啊亦都咧经常咧而家就会喺好多唔同嘅频道嗰度咧，可能佢就会讲解一啲。即系中国文物啊，历史嘅嗰啲缘由咁样嘅。上一集咧，我哋就破解咗咧呢个所谓床前明月光咧，嗰、那个床咧、 嗯， 其实就唔系一张床，唔系瞓觉嘅、嗯，其实就好似咧我哋嗰个叫做 马 系啦，佢嗰个其实系叫马扎啊。就係、是、一張交叉腳嘅一張凳嚟嘅，咁啊阿桂花田個形容好好啦，就好似我哋而家去酒店度咧， 係啊落擺行李架， 擺行李架， 係啦，嗰個好似有個網咁嘅東西嚟嘅，咁樣係啦，咁啊上集咧就講到呢度嘅，咁我記得我拋低個問題咧，我就話啦，你知唔知咧？我哋而家成日講官邸官邸咧，嗰、那個底咧原來都係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家具嚟嘅一種家私嘅擺設嚟嘅，究竟係咩嚟嘅咧？而且呢個解呢個擺設咧。一般人屋企咧就唔会有嘅，一般人吓，咁啊，但系你去边度会有咧？大户人家啦，即系而家讲香港、嗯，可能你会去啲即系好有钱嗰啲，即系中式少少布置嘅，佢、会有啦。你话如果你未有机会见到呢啲人嘅话咧，去酒楼都会见到。 嗯，官邸个底 系啦。如果我俾埋呢个 tips 你嘅，你估唔估都系咩？ 系咪嗰个龙凤嗰两只嘢？嗰、那个门框啊？ 即系嗰、那个 门廊嗰个框啊？ 唔系。 唔 系 啊， 系啦，但你向酒楼嗰个方向谂咧，嚟头先嗰个范围都接近 嘅。茶水部哦，嗰、那个范围啊， 系啦系啦， 哦， 系啦，真系你会零零舍舍。 即系个台咯， 唔系个台， 即系龙凤呈祥个台系嗰个台啊，即 系啊。如果咁样打个比喻啊， 哦，嗰两支嗰两个圆柱， 唔系，如果你嚟到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咧，可能咧你都会多咗用呢一种工具出嚟嘅，系同疫情有关嘅。即系佢方便咧，嗱、我唔系我讲埋呢句，你一定知噶啦， okay. 家具啊嘛， 系、 你一讲埋、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动词就会知啊，佢系方便俾你咧驱间一啲地方， 系、哦、啊，屏风啊， 冇错啦， 屏风就 系 底啊， 系啊，原来咧嗱，我哋先讲翻咧，佢话呢个官邸个底咧，原来个意思咧就系指木板，亦代指系屏风，咁、所以咧，佢话因为当时咧即系古时候啊，佢哋觉得屏风咧好紧要嘅，有权力嘅象征。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叫官邸咧，就用咗咧，即系屏风咧，就借代咧，就话嗰笪地方咧就系佢住嘅地方，即系话佢咧住嘅地方品位好高嘅咁样。 哦，咁解啊？ 系啊，嗱，而家就真系冇可能你会联想到咧 吓，一啲又唔啱音，系啦， 即系因为佢借代啊，个底字咧本来就系解木板嘅，咁佢呢个木板咧就俾人借代咧就话嗰啲屏风咁样咯。咁啊嗱，好啦，咁然后个问题就系啦，点解咧嗰阵时嘅屏风咧会咁有呢、一个？所谓的权力象征咧，咁样 我估 系 咪因为个屏风咧多人画嘢啊，或者题诗啊，即系啲画家啊，咁跟住佢成咗名，咁嗰幅嘢咪贵咯。 哦，呢、這个你讲紧咧，其实就啱嘅，系个发展，即系话咧以后啲屏风咧就变成咗一啲点样嘅功能咧，就可能俾人题下诗啊，画下嘢咁样。咁但系咧，佢话佢最初咧，如果你话同嗰啲即系天子啊，或者咧同嗰个主人有咩关系咧，佢系咁嘅。佢话以前古代咧，啲人咧即系无论你系皇帝就好，定系你系大老爷啊。你嗰啲资源啊，即系专运啲妹仔入柴房嗰大老爷咧，佢唔紧要嘅，佢一出到嚟嘅时候咧，佢身后边咧一定会摆一座屏风，喺佢后边嘅，咁啊代系啦，你讲得啱，代表住气势，因为佢话原来以前有个讲法咧，佢就话啦，天子啊，当依即系依靠个依，当依而立，佢话呢个依咧，原来就系屏风。 哦，即系有依靠。 系啦，咁佢话好实际喎，因为咧，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就咁出嚟咧，后边冇嘢咧，你觉得好似空溜溜咁样咧，后边咧 都要搵个 bad job 噶。 其实就系即系有靠山。嗯、如果我哋形象化嚟讲， 几得意嗱，你求我哋上个礼拜咧，咪讲咗嗰张皇帝坐个凳咧， 系后边都有噶嘛，冇错啦。 咁跟住而家即系就算一个屏风啊，佢都有个靠山喺度咧，依靠住，即系好紧要个靠山。 好 紧要啊！ 咁咧，佢有啲咩实际？功能咧，第一就象征性就后边有靠山啦。咁另外实际功能咧，第二个就系分割嗰个空间啦。头先我哋都话啦，譬如你走 你酒楼点解会间房咧？其实即系等于个 petition 喺度咧。 系系系。 哎喂，呢边陈宅啊，呢边系你哋，你呢边就白日宴，呢边就你哋咧老细就喜酒。系啦，佢就攞个屏风咧间开咗两个嘅。咁啊，以前都有啦。跟住就第三咧，亦都好实际，可以挡风啊嘛。 哦。 系啦，因为以前咧，佢话啲人瞓觉嘅时候咧，原来佢最早嘅时候咧，佢哋系攞屏风咧挡住佢嚟瞓觉噶。 哦。系 啊。挡住嚟瞓觉，咁所以咧喺佢收藏嘅呢个物品里边，因为呢本书毕竟佢都系介绍啲文物啊嘛，佢里边咧就展示咗好多唔同嘅嗰啲屏风嘅展品咧。 咁啊，即系可能咧，即系佢进嗰个演变咧，其实最初就功能就系、是、喂我冻啊，喂但系搵啲咩挡住啊，咁搵块木板挡住，可能咧就加咗啲古人嘅咧，有啲人好有艺术细胞啊，智慧，喂唔好嘥咗呢块嘢啊， 系啊， 其实呢块嘢都可以好多用途，跟住就发展成为一个屏风，跟住可以画下画、写下诗 啊，系啊，嗱， 越嚟越靓， 譬如有啲好大件嗰啲咧，就我哋冇乜机会玩嘅啦，譬如佢有啲咧叫做西湖十景嘅屏风啊，就直情你见到佢咧打开一道道门咧画晒西湖十景喺里边啦，又或者就金陵十二钗咧咁样，但系有一啲咧就我哋有机会玩嘅，同埋我觉得呢个好神奇噶， 平民啲噶， 平民好多嘅， 佢咧都可以添字嘅， 佢直情系细旧到咧，嗱我读个名睇下你估唔估到叫咩啊？佢叫做咧燕平啊。唔系陈燕平啊，系我即系谂起我哋嘅同事陈燕平添。佢话燕咧系呢一个即系唔系文房四宝里边咧毛笔墨显显啊显啊唔系燕啊显平啊系啊毛笔墨显嘅显 系嘛 显平啊系啊 平咧边个平啊 就系屏风个平咯 屏风个平 系啦 显平 究竟呢个显平系用嚟做咩嘅咧？ 显好细嘅嘢嚟噶 系啊好细旧噶咋佢咧大概你当系一部手机咧打横牌啊啊不过大部啲啦你。唔好买部 iPhone mini 啦、你当系一部大部少少。 是文具嚟噶， 佢系文房四宝里面同个显有关嘅咯。 指阵。 佢但系佢个作用就系我嚟挡风嘅，咁究竟有咩用咧？点解你会挡、 啊？但系你讲紧咁细个嘢，点样挡风啊？ 佢同个墨显摆埋一齐啫嘛。究竟有咩用嘅？系啊，唔系墨显啊，唔系墨显米啊， 唔系啊， 系啦、啊。 唔系三哥啊， 唔系三哥、啊，都 系咪攞嚟扎住啲纸阵？ 我咪话纸阵咯， 咁样啊？ 唔系。 OK， 啊，佢惊啲墨咧会干，所以咧佢系一个 cover 嚟嘅。 冇错，唔系，哇，又唔识 cover 嚟嘅真系，哇，你个外国人啦、 啊， 真系。佢咧其实嗰个作用就同你讲嘅一模一样啦，但系佢就唔系冚住佢嘅， 挡住佢啫，直情。 系啦，因为佢话咧，原来以前啲人磨墨咧好搞笑嘅，咁咧磨完墨之后咧，佢磨好耐啊嘛。 系啊 系啊。哇，咁又龙殿开匀佢啊咁样啦。咁但系佢话有阵时你磨完之后咧，间唔时你解一解手，可以去厕所。 系、哦，佢干咗啦。 系啦，佢干咗，你咪傻咗翻嚟，吓、又要再磨过。哇，于是乎咧，佢哋就发明咗咧， 佢掩屏。 系啦，佢又冇一个好核突嘅胶盖冚住佢，咁好肉酸噶嘛。同埋以前都冇呢啲物料啊嘛，又冇啊嘛，你冇理由，同埋最紧要唔靓啊。 系， 譬如话你冇理由攞个筲箕咧，人哋补啲鸡汤俾啲鸡食，你冇理由攞个筲箕笠住，咁样你唔靓啊嘛。 所以佢特登整一个呢啲咁嘅屏咧嚟冚住，因为个墨掩咧佢系 其实都好似佢个盖咁啫。 佢唔系冚喺上面噶，佢喺侧边 嘅 咋， 即系挡住嘅咋， 系啊挡风咯，系啦。因为譬如可能你知道你窗口可能喺唔知右边嚟嘅定点咧，佢就话你就摆个墨掩喺度咧，挡喺嗰个墨掩隔篱，咁咧于是乎就当系挡风咯，咁就可以等佢唔使俾佢吹干啦。即系我觉得吓，可能系个风雅嘅情况就即系装饰靓啲， 系啦， 系啦，其实实际作用就真系唔知有几大啦咁样，系啊，所以佢譬如咧，佢亦都有收藏咗一个咧好靓嘅一个明代嘅小墨屏咧，嗰个显啊显屏咧。咁啊唔係好高嘅就長都係長23cm， 高咧高20cm 到嘅啫。 做咩啊？ 咪就擋 住 咯， 又係咁嘅。 頭先嗰個都係，我就尺寸就唔係即係太高咁樣咯。 有冇顏色㗎？ 應該都黑色㗎。 譬如佢頭先嗰個咧好靚㗎，佢咧全黑喺個周邊嗰度，中間嗰度咧就零零舍舍咧用紅色嘅木咧，佢就雕咗啲松寮花語咁樣咯。咁所以你就即係好似紅黑配咁樣咧，係啊，呢個都好似一部靚手機咁樣。 我諗可能有啲仲貴重啲嘅入邊雙舊。肉啊！ 我唔出奇噶，佢都会有呢啲嘢嘅嗱。咁所以咧，呢个首先就系其中一个我哋而家就好少用嘅呢一个屏风啦，佢就摆咗喺度啦。好啦，咁第二讲系咩呢？因为我头先都话咧，佢最吸引人咧就系、是。 佢係收藏古物噶嘛。咁咧，大家都知道，就算你未玩過都好咧，你都知道可能驚買到假貨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有一 part 咧就專門講咧，就係佢點樣同呢啲古玩文物打交道咧，即係教你點樣辨別真假嘅。咁喺辨別真假之前咧，嗱呢一個咧就要醒一醒我哋。 即係馬未都去教我哋係點樣去辨別嗰啲。 係啦。咁呢本書咧喺未講佢辨別真假之前咧，有啲咩同我哋一般普通消費者最有關係嘅咧，就係可能你都會想買呢啲木家私㗎。咁你都會想知道咧，其實邊一隻木咧係最貴嘅。咁咧我哋就用呢個材料，係啊，柳州梗係最貴啦，最後一步嚟㗎嘛，大佬嗰度係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教你咧，就你就算你記唔到個內容咧，佢話你當記個順序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究竟要你買，因為佢列咗好似中文歌曲《龍虎榜》咁樣嘅，佢第一位、第二位咧，講緊個貴啊。即系话你买呢啲木头嘅时候咧， 即系佢排咗次序啊， 排埋次序啦，即系方便你当系实用版本咁抄低啦。佢就有个咁嘅名嘅，就叫做咧紫檀木， 系 紫檀木系排第一， 哦， 第二咧就系呢一个黄花梨木， 哦， 系啦，然后第三咧就系红木， 系， 然后咧仲有呢一个咧叫做鸡翅木， 哇， 跟住仲有铁力木同埋乌木。 嗯， 喂，其实我哋好多而家都有听过 的。头嗰几个有听过咯， 啊、 之后嗰啲 一两个 就系啊，嗱，咁咧因为佢话咧， 鸡翅木就冇听 过。系啊，佢话紫檀木咧就系、是最贵重嘅木材嚟嘅咁样，咁、哦、所以咧如果你买任何家私嘅时候咧，当你真系好唔识咧，佢话喂呢度有两张家私，两、张凳，一张咧就黄花梨，一张咧就系紫檀嘅，边个贵啲咧？佢话唔使谂啦，紫檀啦咁样。 听过个紫色嘅紫啊嘛，系咪 紫色嘅紫。 咁系睇到个紫字都应该高过个黄啦，因为紫色唔系啊。系啊，佢哋古时嘅紫色系好好 紫禁城嘅紫 禁城嘅紫系 啊，即系咁咯。 系啦，咁啲人又温一跟又黄色系皇上金色噶嘛，咁样系啦。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啦，紫檀木就排第一，黄花梨木咧就排第二。咁啊，红木咧其实而家你见好多家私铺都有卖噶，红木家私。咁咧 桃红木啊。关唔关事咧？系咪成日整啲嗰啲桃木色？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系 啊，桃花个桃啊！ 我唔知系咪同一样嚟噶，真系应该我谂又唔似啊！佢而家红木咧，其实就系话去到第三咯，就 是、我哋成日讲个柳州帽啊。 都话嗰个做棺材噶啦，师兄 知啦，知你心意啦。 你做咩咁中意呢只咧？我都唔明，真系。 唔中意呢只，真系好紧要啊！我哋想讲嗰条柳州木。 系啊，咁同埋头先，我怀疑你讲嗰啲红核桃嗰啲咧，红桃木嗰啲咧， 第二样嘢嚟噶。 佢系第二样嘢嚟噶，佢话咧，原来呢啲系叫做软木咁样咯。嗱，如果你话咧做棺材嗰啲咧，有啊楠木咯。 楠啊， 木字边跟住东南西北个楠啊，系、 哦 okay、 啊。佢话呢一只楠木咧，即系。又可以做柱等啦，但系有好多人咧中意我哋做棺材咧、 哦， 都系有嘅咁样。嗱，咁佢亦都好详细嗰啲咧，咁啊，毕竟我哋都外行咧，就唔再讲啦。咁、 啊、 总之，如果你净系想背个大概咧，即系费事俾嗰个即系 分到头三位啊。 系啦，你唔好俾售货员呃你咧。 紫黄红紫黄红啊， 紫黄红咯、啊。如果最简单，你就当紫黄红啦，咁啊当系最贵嘅。好啦，咁跟住翻嚟咧，就真系可以喺呢本书里边介绍下咧，佢话点样佢辨别真假咧，佢、曾经遇过咩咧？即系得意嘅事情啦吓、 啊。 我哋一阵翻嚟就讲埋个下半部。 到方向未明，要顺风找到顺风先可顺风。 力个好考 DJ 嘅 功效。慢慢嚟。 系啊，先讲作曲、填词同埋主唱先啦。 系啊，都系未能接通。 都系未能接通啊！ 都系边个作曲、填词话 未能接通啊？ 边个唱啊？未能接通啊？做咩未能接通啫？系啊，因为佢叫未能接通。 咁你歌名叫咩名啊？ 邮差叔叔，我哋一齐合作啊！ 好， 邮差叔叔， 一二三，邮差叔叔，送信纯属迅速，迅速。 咁我讲多次啊！ 邮差叔叔， 迅速邮差叔叔， 送信 迅速，迅速送出。哇！我好想睇下， 好啊呢个， 系啊，我想睇下 考验啊， 呢个考验真系劲啊！ 呢一行广播 大件事啊！我谂下女神如果介绍呢只歌有得上榜嘅时候咧，佢可唔可以好 casual 咁读一次出嚟咧？ 将佢简称为。 游出啦，解称为游出啦，真系吓，为大家留意一下呢啲即系乐坛新势力啦。喂，最尾你讲咧就 系 话，呢一本书啊，马未都咧即系讲呢一个收藏家具篇咧，佢就话咧点样辨别真伪啊嘛。 佢真系有试过俾人呃啊？ 实有啊，因为咧等于你我都话咯，好似我哋买波鞋咁样咧，即系我哋容易啲入手咧。你买波鞋，你总系有试过买到，哎呀，原来佢呃我啊，嗰啲系假货嚟嘅。咁点样可以先知道咧？咁啊，佢有几个经历嘅，有一啲咧就好似金田一咁样嘅。嗱，我哋试下啦。这个呢个就算你冇乜嗰个文物经验呢，佢话用我哋一般智慧呢都可能会破解到嘅。佢话说呢，有一年呢，马未都呢佢就收到有一个信息呢，佢就话喂，我有一对柜好靓嘅，即係嗰啲衣柜，咁好似还唔知用嗰啲咩即係好靓嗰啲木材做啦，咁有啲收藏价值，咁都可以值钱㗎嘛。佢就喂，你嚟睇咁样。咁呢佢哋嗰啲收藏就唔会搬个柜去你屋企㗎嘛。咁计你去佢屋企睇啦咁样。咁呢马未都就好紧张啦。哇，又转车呀，转咗三程车。咁去到佢话呢个柜摆埋边啦。佢话嗱呢边。咁佢入到嚟咧，喺厨房隔篱咧，又有个即系，因为佢乡下啊嘛，屋村嗰啲就好，即系嗰啲乡下地方好大 乡村啊， 乡村。咁咧佢就见到咧嗰个柜咧就真喺度，佢就好大嘅有一个叫做嗰个房间咧，杂物房咧就见到个柜，哇好靓，佢见到爱不释手，又高咁样。跟住佢就话：等阵先，你话有一对喎，咁另一只喺边啊？嘿，喺隔篱啊，咁样。咁咧佢就再带佢咧，又要穿过咧，好似中间个天井咧，去到第二间房。咁啊，见到有另外一个柜喺度啦，咁样。咁啊，果然系，哇，又系黑色，又系好高，好靓咁样。跟住望完之后，马未都就话：得啦，呢对柜我唔买啦，咁样。跟住佢话：做咩唔买啊？咁样佢话：你呢对柜有蛊惑。 佢何以睇得出咧？ 系啦，佢话你呢对柜。唔系一对， 有个价钱牌。 佢话你呢对柜，佢话你呢对柜唔系天生一对嘅。 哦，嗰个嗱，佢应该好似咧大品牌咧嗰啲袋咧，佢都会跟纹噶嘛，即系跟住啲花纹啊、图案啊嗰啲切割咧，佢唔系一幅过咁样，佢唔会抽拼嘅。咁而嗰个柜咧，应该系 A 一个嚟B 一组咧，就系 B 另外咧先咁样组合埋一齐嘅，系因为唔对花。 唔系，佢净系望就咁望一望，佢已经知道啦。 望一望， 系啦。你要留意一下头先嗰个考究嘅地方。佢话一间房就摆一只柜， 系 佢哋系一对嘅， 一对嘅柜。 但系点解要分 ？OK ，suppose 呢对柜系冇得分开嘅。 嗱，唔系咁样嘅，因为咧佢话嗱，如果你买嘢咧，佢话你如果嗰度一 pair 嘅一对嘅，咁你梗系会 show hand 摆埋俾人睇噶嘛，咁你卖都卖得好价钱啲啊嘛。佢话啦，喺咩情况之下你会拣将一对嘢分开摆咧？ 咁因为佢唔系一对咯， 因为佢唔系一对嘅。原来咧，佢话咧，即系呢个作者咧，马未都佢就话呢两对柜咧一定系一高一矮嘅。你就唔夠膽將佢擺埋一齊，你擺埋一齊咧，我一望就望到高矮，你分開擺你睇唔到噶嘛。佢話啦，到時我買嘅時候，你就將佢全部攞箱包住，我就翻到屋企先知啦。 哎呀，咁佢應該話係子母櫃啦。 係啦，咁啊唔同嘅啦，咁樣，咁啊唔同。咁然後咧，嗰個主人咧就呆咗，佢話啊，咁你都知咧？佢話嗱，呢個真係常識， 憑智慧。 係啦，佢話呢個真係憑常識嘅。咁另一個咧就有趣啲嘅，佢話咧就係人哋同佢講就話，喂，我有一個好靚嘅，即係用上咗漆啊嘅一張台。佢話你嚟買啦，咁樣就舊嘢嚟嘅。咁點知咧佢又係好神奇咧，佢一嚟到離遠啫。佢系见到一个天然嘅景象，佢系见到咧有好多乌蝇咧嬲喺嗰张台度。佢望一望之后，佢就话：得啦，你呢张台咧系新做嘅，即系唔系文物嚟嘅，系你临时新做一张台嚟呃我咁样。跟住嗰个人咧就话：佢话喂唔系，你点会知啊？咁样佢话：你见唔见到啲乌蝇嬲晒喺度啊？诶，咁啊乌蝇周围嬲嘅咧，咁样。原来点解佢会知嗱？呢个冇得估嘅。原来咧，佢话咧，上漆嘅时候咧，有几种技术嘅。佢话咧，有一种技术咧，原来咧就系浸嗰啲咧叫做猪尿猪血啊。 哎呀， 系啦，咁啊浸啲猪尿猪血咧，佢话咧 就可以容易上油啊。 系啦，佢话容易上嗰啲漆咁样。咁结果咧，佢话如果你真系旧嗰啲文物咧，因为你 就已经冇晒心思落去啦。 系啦，你隔咗咁多年咧，其实就唔会再有嗰啲即系猪血猪味喺度啦嘛。佢话咧，唯独呢一个咧，一定系新做嘅。佢就咧渗咗啲猪血，咁咧佢话咧，原来咧就算两年咧。啲味都唔會散嘅，啲烏蠅都會嬲上去噶。 多謝佢咧，即係憑呢個經驗咧，很願意同人分享喎。係 啊，所以呢本書幾有趣嘅。你話你冇錢做收藏咧，但你當係即係聽下見聞咧。 多次嘅書名 係啊，叫做《馬味都說收藏之家具篇》啊，聽咗見。 拜拜。